影响传媒业界的知识产权。蓬佩奥说，联邦调查局目前跟进的1000宗涉及知识产权的个案中，差不多所有都与中国有关，相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军方与民间合作政策，要求中国公司与科研人员必须与解放军分享资料有关。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四方会谈失败告终，未能够签署停火协议。斡旋利比亚冲突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外长联同利比亚冲突双方，包括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国民军的代表，在莫斯科会面六个几小时商讨停火。领导国民军的军事强人哈夫塔尔提出两个签署停火协议的先决条件，未获各方接纳。哈夫塔尔于是离开莫斯科。哈夫塔尔要求民族团结政府解除民兵力量的武装，并拒绝土耳其参与斡旋及调解。分析指出，会谈失败说明利比亚局势比想象中复杂和困难，亦都反映利比亚已经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战场。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头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1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9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939点，升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8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7，日元110.01，瑞士法郎0.968，澳元0.6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85。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1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6.24美元，卖出154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星期三嘅早上啦，咁啊今日就系2020年嘅1月15号，咁啊而家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六点零九分。室外气温是18度嘅，相对湿度80%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今天咧，咁啊叫做失踪咗两日啊，白元浩咧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啊同你哋见面，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一生可能你会以为很漫长，但是原来我们的一生是很短暂。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当你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当你每一日、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每一年都在那里执行着自己一些想做的事情的话，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很短促。但是如果你每一日都是百无聊赖、虚度光阴，你就发觉你的人生会很漫长。虽然上天很公平，每人每一日所分配到的时间都是24小时，但是感觉大不同。你会想你自己成为哪一种的人呢？ 待流转这刻在这地，是否选中我？如何残缺结果，想你妒忌，我甘心放弃。一天星送上眼渐开，仍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唱脚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不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凌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生只足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夜仍无尽星火。谁能比较？ 才流转这刻在这地，一果选中我，如何残缺结果尚未到期，说不出放弃。 一首歌叫做 Rubber Band 漫长，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 79%。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我们经常都说少肉多菜，但是当你吃很多菜的时候，有没有发觉菜应该怎样去到煮，应该怎样洗才会更加干净卫生，吃下去更加健康呢？有几点要注意的吧。好了，在浸泡方面，长时间浸泡容易令到农药渗透在这个蔬果里面，所以呢应该适时啊，不是车高的适时啊，应该按住时间呢，然后就将啲菜，譬如可能大概浸佢3至5分钟啊，然后就拎上嚟。浸得太耐，亦都令到咧就是、水溶性维他命丧失噶。好啦，洗菜如果用盐水，盐水咧可以咧就是、除虫嘅，不能够有效咁样溶解呢一个嘅农药，就系佢嘅缺点啦。好啦，有啲人就话到啦，哎，我用梳打粉啦，虽然能够加快咧降解农药，咁但系仍然需要最少半日嘅时间先至做得到。好啦，醋咧就系增加杀虫剂嘅降解时间，而且气味浓烈，容易残留喺食物上面。用热水嘅话咧，亦都会破坏蔬果入边嘅维他命。咁关键嚟啦，蔬果应该点样洗呢？啊，除咗系市面上有一啲专系爱嚟咧，就系俾蔬果清洁嘅一啲嘅洗剂之外啦，即系咧佢哋话到洗完之后都可以食用嘅。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头先第一个啦，啊，用清水咧去到浸泡佢。不过咧浸泡到一个时间之后咧就拎上嚟，千祈咧就唔好浸太耐。如果唔系农药又会再入翻入去蔬果入面。最紧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咁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啦，系咪？ 是谁的家，爱谁的家，守好心中疮疤。可日夜也埋头追心工作，最好出一身一面热汗，痊愈便靠这配方。时间令痛苦都已可，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时间令痛苦都已可，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不想感冒的话，我们吃饭所用的食材或者选择的送菜都要健康才行。通报感冒。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的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日间和暖，咁啊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系清凉噶。而家系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春秋时期的时间，齐国相国晏婴就去见齐景公的时间，咁啊见到景公正在身穿白狐皮，哇，着住狐皮，几架势啊！喺度做咩呢？欣赏紧一望无际的雪景，哇，白蒙蒙一片，几诗情画意。他就说到了，真是奇怪，落了三日雪一点都不冻。晏婴问景公，你是不是真的不冻啊？于是乎呢，景公就说到了，一个人好像我这么大个这么英明，怎会连冻和暖我都分不清楚啊，是不是落了三日雪的而且确是不冻呢？于是乎晏婴就说到了，一个贤明的君主，他自己吃饱了穿到很暖，其实就应该想下百姓仍然在挨饥抵饿，在冻紧而止阵。又在说到，主子啊，主子，你的身上穿着一件这么大这么暖的白狐皮，石头好像只狐抱着你这样，这么鬼暖怎会冻啊？是不是景公听了一番的道理之后呢，他没生气，他竟然间立即下了一道的命令，他就说到了，要分发衣服以及粮食给一些挨饿受冻的百姓。大家都说到了，君主固然是英明，但是大家都明白晏婴才是真真正正推己及人。推是指推想，及是指到达，用自己的心思推想别人的心思，意思即是解作呢，我们多些设身处地在人家的立场， 在人哋嘅角度。所谓我为人人，就人人为我。一个君主固然之可以是这样，是吧？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做得到。有人会说啊，这个世界做好人好蚀底。其实没有说做好人定是做衰人才赚到定是蚀底。最重要呢是自己过得开心，还有见到身边的人一样过得开心。这样的人生呢就真的做到推己及人，大家开心了。 在剩低，人仍然如病态着迷。爱你是一种赌博吧，似陷于谷底。怎么喝到得那样狠？你爱我同样爱别人，你也爱残忍的赌博吧，多么吸引。我没法抛低，再没有。走到他即将会出世，躲过不了今晚，你将会厌倦这新季，没法自制投资在爱情，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你这样冷静也没劝停，或者你的爱是那虚荣，没法自制投资在爱情，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再重决定也未会停，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残酷的心瘾，你接受这种赌注吧，你我也是个病人，到今晚可真没智慧，我好胜还是你绝情，你我就增加赌注吧，我会这样赌一世，我没法抛低，再没有低压东西，走到他即将会出世，赌过不了今晚，你将会厌倦这新季，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你这样冷静也没劝停，或者你的爱是那虚荣，没法自制投注在爱情，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再重决定也未会停，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原来越错越残忍，偏觉得更兴奋，天国要是接近，讲最后起身，于是爱也判断你的残忍，没法自制投资在爱情，没有令你感动仍尽兴，再闯决定也没会停，用过眼泪作为筹码，仍然能任性。 一首嘅作品嚟自张柏芝啊，《赌爱》。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警方话在旺角通菜街利民大厦一个单位检获一个 水喉通土制炸弹，重一磅半，八寸长，内有40克低性能炸药，并找到头盔、面具、怀疑被弹衣和少量大麻。警方说怀疑上水一间村屋是生产爆炸品的实验室，拘捕四名男子，当中三人是大专生，涉嫌元旦在旺角非法集结，藏有爆炸品，串谋制作爆炸品及藏毒等。警方估计被捕人士是隐蔽勇武组织核心成员。情报显示炸弹是用来攻击警务人员或警务设施。警方又说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在现场拆除炸弹期间发生轻微爆炸，金属盖弹出，大厦电梯门的钢板被炸穿，形容令人震惊。如果炸弹被抛入车内，全车人必定死亡。被问到大厦内有不少劏房，为何未有疏散居民就当场拆除炸弹，警方强调有经过安全评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双方就首阶段贸易协议文本达成共识就是一个例子，但同时美国要面对中共同一些国家做生意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后果。蓬佩奥在加州一个民间智库活动发表演说时说，发展最敏感科技的美国企业要更加注意做生意带来的安全问题，又说中国盗取知识产权十分猖獗，受影响的不单止个别公司，更加影响全美业界的知识产权。蓬佩奥又说联邦调查局目前跟进的1000宗涉及知识产权的个案中，差不多所有都与中国有关，相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军方与民间合作政策，要求中国公司与研究人员必须与解放军分享资料有关。美国国会众议院据报计划在当地星期三表决是否将针对总统特朗普弹劾条款送往参议院审讯。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星期二在国会山庄和同样是民主党的众议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弹劾进程。报道引述几名民主党人说，他建议众议院在星期三就是否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波洛西是有意和策略性地推迟了几个星期先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四方会谈失败告终，未能签署停火协议。斡旋利比亚冲突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外长联同利比亚冲突双方，包括民族团结政府以及国民军的代表，在莫斯科会面六个多钟商讨停火。领导国民军的军事强人哈夫塔尔提出两个签署停火协议的先决条件，未获各方接纳。哈夫塔尔于是离开莫斯科。哈夫塔尔要求民族团结政府解除民兵力量的武装，并拒绝土耳其参与斡旋及调解。分析指出，会谈失败说明利比亚局势比想象中复杂和困难，亦都反映利比亚已经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战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 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的时间，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回到六点半钟之后，继续都有白泉路在这里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听众，大家会不会多些留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呢？现在是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9%， 但是全球的气候变化的而且确非常厉害。看到报纸上面都有讲到，有智库研究调查就发现，香港人仍然未意识到就是气候危机的迫切性。他们研究所昨天就发表了一个叫做公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和态度民调报告，只有 16% 的受访者认为现时的气候变化比民生以及健康的问题更加重要，但是有 70% 的受访者就愿意多付平均 19% 的电费，即是我给多些钱，用以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率。研究就政府制定呢，就进即有一个新的目标或者新的叫做参考指数给到他们啦。研究所在去年8月进行了电话调查，访问了1011名18岁以上的香港居民，并且在上年10月进行了一些焦点小组调查，了解香港人对气候变化的理解。今日结果显示 ,84% 的人觉得气候变化在未来更加明显，这个真的很明显啦。有 71% 的受访者最关注的就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温度上升和更加多的极端天气。另外有 27% 的受访者担心会造成财产的损失。其实呢，无论个调查结果是怎样，我们都应该要明白气候的而且确是变差了的。地球不断地改变，也都变成了就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去到生活。天气不断的转变，地球的改变令到我们人类难以适应，我们都要想下办法爱护我们的环境先得了。 像看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雨最利，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 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言，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都是基一首的歌曲《天气会变》。来到星期三，今天呢又有职场 KOL 了。星期三的时间我们会讲一下就是化妆的事情。今天讲一下一样东西，就是跟我们的眉毛啊很有关系。是不是剃呢？定是画呢？定是怎样呢？听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衣服又衬得不好，怎么办啊？ 放心啦，我们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的。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啦，咁啊嚟到咧就系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啦，咁啊要变靓啲就好紧要嘅。上个星期咧就讲过发型啦，系咪？对你爱不完啦，而家即系今年兴呢个对你爱不完短发嘅话啦，女士啊吓，好啦，除咗发型之外咧，咁啊块面做好多嘢要执嘅，啊唔系执啊，要去整靓佢嘅，系啦，整靓佢。例如我哋嘅眉毛都好紧要，眉毛咧。可以令到我哋觉得一个人啊和蔼可亲嘅，眼眉毛又可以令到我哋觉得一个人会好恶嘅，好有杀气嘅，系咪？ 冇错，冇错。 咁2020年嘅眉毛，我哋又应该有冇啲新嘅花神去到整下佢咧？ 有啊， 又有啦。 系啊，近排又有啲新花神，除咗以往嗰啲纹眉啊、瘦眉啊，而家最近嘅飘眉啊、雾眉啊，仲有咩空气眉啊、氧气眉之外咧？咁啊多咗一个叫直眉。 直眉啊！ 直眉啊！直眼睫毛啊，听过啦。 直眉啊，哦， 直眉有冇听？直眼睫毛 我 谂 有啲似日本人嗰啲名字，直眉、直眉咁嗰啲， 都系都似日本人名。 佢系直眉， 直眉， 直即系植物。佢系攞啲咪先嗱，植皮我听过啦，即系可能烧伤，跟住你就需要植皮啦，咁样系咪先？咁、植发啦，听过啦， 系啊， 就系、是、譬如好似啊举例咁啊嗱，女士唔讲，唔用女士做例子，用翻男士，譬如球星朗尼， 系 朗尼，你有冇听过呢个名？ 有 啦，曼之前踢过曼联嗰个啦，咁啊朗尼咧就甩头发嘅，系啦，咁佢咧就逐条咧佢植翻上去， 系 好似一条头发要$300噶。即系佢嗰个佢我听过报纸卖过佢嗰个 package 系贵嘅$300英镑咁样， 系啊， 哇英镑一条头发成个头， 系啊，好贵噶， 因为 逢系直亲嗰啲都贵嘅， 系啦， 系啊，仲要用翻自己嘢， 我用翻自己个，咁佢嗰个点搞我就唔知啦， 系啊， 去到啦，直眉啦。 直眉啦， 直眉系点样咧？2020年 系啦，呢、這个直眉就系最即系都算系一个最新嘅手术嚟噶， 手术嚟 系啊，一定要去医院揾医 生 做 嘅，即 系唔系普通 唔系美容师 做 嘅，做 唔到嘅呢啲，完全做唔到嘅。咁系点样咧？系用翻你自己本身可能 喺讲直眉之前，我一样嘢好紧要，要问一问先。其实啲人中意掹眉嘅。 系啊， 即系好多年我发现咗啲人中意掹走啲眼眉毛噶。 你多啫，小白。 咩？ 你咁多眉毛，你梗系可以掹得啊！有啲即越掹越毛嗰啲就冇噶啦。 哦，即系有啲人系冇咗。 因为其实咧，嗱，你小朋友咧，你会见到啲 B B 啊，或者小朋友咧，特别多眉毛噶。 即係佢哋都會比較粗啲嘅。一般啊，一般你留意下啦，係啊，佢哋留意下佢哋啲眉毛係特別多噶，多噶，多噶。係 咩？ 咁咧，但係到你中學嗰段期間咧，就係、是、應該係最澎湃噶啦，因為你個新陳代謝啊， 個個都一眉道人咁行出嚟，係 啊，個個多眉噶啦，好少。如果天生嗰啲小眉嘅話，真係你有家族本身都係冇乜眉毛嘅話，你就好少眉咯，即係最多都係疏，但係你未至於都係冇眉毛咯。咁、好似講翻我細個嗰陣時咧，就係好多眉毛嘅，咁但係咧就係去美容院嗰度俾嗰啲美容師就幫你修啊，幫你修下妹妹，咁越修越幼。 修即係佢幫你剪定係幫你掹啊？ 又剪又掹。 哇！連根拔、啊， 連根拔起。咁就將你呢度咧上面你個眼蓋嗰啲位置咧就拔開佢啦，即係幫你望出去乾淨曬啦。咁但係咧就好衰嘅人咧就係咧越掹咧就越過癮嘅。咁你所以咧就越掹越幼，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越掹越幼㗎。 係啦，你幼咗嘅時候咧，其實咧， 但唔係越掹越粗嘅咩？ 掹就唔會粗嘅，剃就會粗嘅。 哦， 係啦，揾剃刀剃就越剃越粗嘅。咁如果有啲成日好養眼嗰啲雜毛喺你個眼蓋上面啦，咁你化妝都唔靚啦，咁你一定攞個眉鉗掹走，係啊，掹走係咯。咁你越掹越幼嘅時候，咁你收收下，咦，又好似想收多行，咁你嗰條眉毛就越嚟越幼啦。咁其實隨著呢個年紀嘅增長，啲頭髮都係啦，會越嚟越少，越甩越多噶嘛， 越嚟越薄， 越嚟越薄啦，係啦，因為你會。未必會好似以前嗰啲新陳代謝咁快出得咁快，咁所以你就越嚟越薄咯。咁所以久而久之咧，有啲人咧個眉尾咧就冇咗啲眉毛喺度咯。咁所以先至會可能會做一啲漂眉啊，或者用做一啲霧眉去增加翻你嗰啲眉毛，望出嚟你個感覺好似多翻眉毛，精神翻。咁而呢一個植眉毛咧，就係用翻自己真正嘅頭髮。咁我哋大約係用返髮尾枕嘅頭髮啦，攞返少少出嚟，咁然後就將佢用做一個手術嘅形式，好似一條條咁樣順返你自己本身生眉毛嘅方向去植返。咁呢樣嘢都屬於一個永久嘅手術嚟嘅。 即係佢植咗入去啦， 係 咁入面會唔會再繼續生先？ 唔、 會，佢植咗入去，咁但係佢會甩嘅。 如果你大力嘅话都会甩嘅，但系相对地都系永久 的。佢甩咗咁点算啊？ 都 又要再植翻噶啦。哇！ 即系等于其实个意思系有少少似你自己植眼睫毛啫嘛。即系你去揾美容师植眼睫毛，但系不过眼睫毛就系假噶啦，佢嗰啲仿眼。 咁呢个就系用翻自己头发。 而家呢个系用自己嘅真头发去做出 來。 唔系，所以，但系佢唔会甩得。 例如我啲头发系粗嘅，咁我啲眉本身都学你话斋，掹啊掹啊掹到。掹到好油啦，咁我突然之间会咁粗嘅，啲头发又俾黐咗落去条尾嗰度。 因为你个发质同你个，总之你个毛系一样 嘅。系嘅咩？ 系啊，如果你啲眉毛硬，你啲头发都好硬，你唔会无端端啲眉毛软熟，但系嗰啲头发硬均均，唔会噶。 好软熟喎、啊、条眉， 你啲头发都唔会软熟啦、啊，一睇见之后软熟嗰啲头发。 咁犀利啊！ 系啊， 啊专业真系专业啊， 系啦、啊。如果你粗嗰啲，真系摸落去或者你一望落去咧，成条管咁样嘅、 啊、 粗头发嗰啲咧。 明白明白。 咁所以你就算你植眉毛都未必好睇嘅嗰啲。 咁、但系呢、這个嗱，譬如眉咧，我就可以植落去啦，嗰、啲就要揾医生做啦，记住啦。 医生做啦。 系啦，咁我真系，譬如我植完啦咁样，咁有冇话喺今年咧嗰啲眉啊，中意？偏向咩颜色咁样？ 睇翻自己染咩头发，系啦。咁、如果你染头发嘅话，你咪嗰只颜色你要跟翻咯、譬如好似小白，你冇特登染条眉嘅。 哎呀，俾你一语道破，系、我头啡啡地喎。 系啊，你个头啡色噶 嘛？唔系咁，我同眉。 好彩你啲眉毛同埋你啲头发嗰啲毛系属于柔软嘅，咁、所以咧你望出嚟唔会好似硬骨骨嗰啲。如果唔系你染咗啡色头发， 但系唔同色、 你争好少咯。 哦，系咩？ 即系你望出嚟都系精神。 如果我系、如果我系红色头发嘅， 你就要 我就要整翻红色咁样。 整翻红色啦。咁如果唔想染嘅话咧，买眉 gel 咯，一啲叫眉染眉膏啊，咁卷出嚟好似成支眼睫毛液咁样噶，咁有红色嘅，将佢咧系啦搽上去。咁我哋搽嘅方法咧， 我一洗面咪绿色咯。 系啊，日日搽噶，讲得好啱啊你。 呢啲唔系永久嘅。 但我成日洗面。 嗱，如果你想啊，咁避开条尾位，避开佢， 避开条尾， 避开条尾。咁你洗呢一半 part 咯，上面搓毛巾洗啦。我成日都教啲客，因为我哋要避开 头位就搓毛巾。 系啦系啦，你下面咪可以拨水， 下面就拨水，咁就唔好搞到条尾啦。 系啦，唔好搞到条尾啊，唔系一阵一甩色啊，以为你做乜条尾流血嘅你。 吓系， 因为你整咗个红色嘅眼眉膏嘛，系啊。 咁如果一般嘅女仔，佢哋都系，譬如好似Queenie 或者我咁啦，啲头发都系啡啡地嘅，咁条眉就唔需要特别。是整到啡色，因为即系黑色、啡色其实都近似嘅，其实都 OK 嘅。 要柔软嘅头发先至唔需要。但如果你本身啲头发系属于硬性嘅，即系比较粗嘅，你就一定要攞眉 gel 或者系啦，去擦翻佢染翻个眉。眉的颜色咯，用翻眉膏啊，眼眉膏， 眉膏 系啦，去做翻咯。如果一般你而家见到我咁样咧，其实我做眉嘅时候咧，我已经特登要做啡色噶啦。系啦，我做咗啡色之后，我先至可以 match 嗰阵时。 系啦，整眉或者你画上嘅时候，就做啡色咁样咯。咁你就会一致翻咯。 哦， 系啊。 即系我又好奇问下啦，其实多唔多你接触嘅人咧？佢哋已经系冇晒眉毛噶。 多 多啊， 多。 咁点好咧？ 好多都系 即系掹到冇晒。 有啲系可能甩到冇晒。 咁你要搵翻佢条眉毛嗰个位，咁点啊？定还是而家好多人？ 其实咁样我仲开心。 系咩？ 系啦， 即系你可以任画佢条眉，你想佢条眉喺边？ 冇错， 咁样噶。 我可以就翻佢本身嘅条件去帮佢设计， 即系面型。 系啦，佢个本身个面型，譬如佢个面型佢属于圆形嘅，我一定会画佢条眉，可能会有翻少少角度，令到佢望出嚟整体瘦翻。 如果佢系 方面 嘅，就画方面 嘅 圆啲条眉。 冇错啦，但系如果本身嗰啲人本身方面，但系佢嗰条眉都系直不楞嘅。咁已經有條眉喺度啦，黐住咗喺度，你係冇辦法改變到嘅。你唯有就係修幼啲啊，或者可能 即係掹佢啦， 掹佢啦，係啦，掹佢啊，或者剃佢啊，或者咧佢話我完全唔想俾你掂啊，咁我哋就會攞啲遮瑕膏咧遮住。 完全唔想俾你掂，走啊，走啊！ 即系唔俾我搞佢条眉，有啲人觉得条眉好紧要噶嘛，就会买少见少就唔俾你掹噶啦嘛。 系，哇，呢个真系好紧要。 系啊， 即系就算爱一条眉毛咧，爱自己堂眉都系有好多代价嘅。 系啊，同埋要小心翼翼啊，嗰条眉毛唔好立乱俾人收啦。 系嘛？ 系啊，即系要真系揾一个信得过嘅眉师。系啦，帮你去做呢件事，因为掹下掹下会越掹越少， 哎呀， 买少见少啊！呢啲 即系啲代价嚟嘅，系嘛？ 系啦， 明白。好，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室外温度18度，现在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精选。转头神光第一线分道广播，之后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们转头二台再见。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初恋好少话做得好的，不用自责。 没有身份妒忌是我的着你，明白怎接近你，拖拖拉拉心要死，便要死，凭何苦天怨地？其实未动摇你，连幻想都感到惭愧与卑鄙。 Cuba 话今次佢就系歌入面嘅主人翁啦，回想自己嘅初恋，觉得后悔，觉得自己当初唔识珍惜，相信呢个亦都系唔少人对前度嘅感受啊。 只好处死。 作曲胡鸿钧、苏道哲，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没有身份，妒忌何来委屈？自己 今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胡鸿钧《没身份妒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知识产权。蓬佩奥又话，联邦调查局目前跟进的1000宗涉及知识产权的个案中，差不多所有都同中国有关，相信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军方与民间合作政策，要求中国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同解放军分享资料有关。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控制区发生雪崩和山泥倾泻，过去几日最少62人死亡，失踪的人更多。雪崩发生在北部尼勒姆山谷地区，由于位置偏远，雪崩导致对外联系被切断，救护人员难以到当地协助灾民。 巴基斯坦以及鄰國阿富汗和印度，近日出現極端天氣。克什米爾的巴基斯坦控制區受災最嚴重，國內西部的比魯茲省最少20人死亡，克什米爾的印度控制區有8人死亡，阿富汗過去兩星期最少24人死亡，40人受傷，大部分事故發生在過去幾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郑子成。做新人要努力去建立个人风格。 我是五台的陈永雄。做新人要勤力谦卑，最重要就是不怕蚀底和不停地学新东西。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執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杜伟乐，英文名叫做 Otto， 咁我就啱啱喺北水南书院毕业啦，而家就喺理工大学读紧土木工程，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中学学界壁球个人赛攞到第一。田径方面咧，我都好开心可以喺上年嘅 D1 学界田径嘅铁饼项目攞到第一啦。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 One Plumman， 冇两个人系完美嘅组合嚟嘅，就算拍拖又好，爹哋妈咪又好，你同屋企人啊，或者你嘅拍档咁样，我哋四个都觉得一样最重要嘅嘢，其实系坦诚。俾人话一定唔开心，但系我会觉得，如果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人系愿意诚实咁样指出自己嘅缺点咧，系一个幸福咯。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 仲有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记住收听啦。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朝早7:09嘅时间啊，咁啊，听众扭开心机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听众早晨啊，吓，直播室入边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系早晨啊，小白终于归队啦吓，咁啊，假期过去了啦，咁啊，翻到嚟 假期嘅，其实我都守喺医院。 好系啊，因为 仔仔有啲 唔系好舒服咁啦，咁都系啊，即系守护住屋企， 流感好犀利啊，都系同大家讲， 系啊，咁大家就注意个人卫生啦。连续几日咧都讲紧一啲咧注意个人卫生嘅嘢啊，包括咧白草咧点样可以咧清洁屋企咁啊。琴、日就讲咗咧白草咧有65种咧奇妙嘅功用咁样，你知啦，65种。每一样讲一分钟都讲到8点钟啦，咁所以琴日只係抽咗几样嚟讲嘅啫，今日再讲多少少啊。喂，原来呢白醋开稀咗呢可以爱嚟呢抹啲镜啊，尤其是。 哦係好靓㗎。 佢个厕所入面嗰啲叫做俾你平时照住刷牙以至呢化妆啊嗰啲镜呢，有阵时有好多水气呢，咁就变咗喂蒙蒙地喎，好似我个姓氏咁样，咁点样可以咧捽翻靓一啲咧，亮一啲咧，咁就可以加少少醋，跟住咧就开稀少少啦，跟住就抹一抹咧，就会靓立立噶啦。啊，同样地咧，你唔好以为净系喂镜面 OK，鞋面都 OK 喎，原来咧擦鞋嘅时候咧， 有冇话咩鞋啊？ 皮鞋啊，擦皮鞋嘅时候咧，加一两滴咧呢个白醋咧，可以令到咧鞋面咧更加鲜亮持久咁样喎，咁都系嘅，除咗你话喂皮嗰度用得，镜面用得，仲有一啲咧掩色嘅布料喎，原来咧水入边咧加少少白醋浸一浸佢，譬如浸过夜咧，你嗰条牛仔裤啦，或者咧掩色嘅裤咧，都可以 keep 得耐一啲咁样，咁总之 牛仔裤嗰啲唔知得唔得咧？ 牛仔裤好似听过系用盐水，嗱，即系牛仔裤系一种好特别嘅嘢嚟，我都唔敢特别去抽出嚟讲啊，所以咧 呢啲系嗰啲掩色嗰啲扯布裤啊， 系啦，尤其是今次咁有好多衫，譬如卫衣咁样，好多时候嗰啲染料咧，你想佢 keep 得耐少少咧，咁就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咯。好啦，咁你话喂白醋开水仲可以喺厕所入面点用咧？其实咧喺呢个水龙头咧有一啲锈渍咧，都可以试下加一啲白醋开水咧，去省一省佢嘅。咁咧省完之后咧，又会相对咧另立立少少咯。咁白醋真系好多嘅功用，所以唔使下下都买嗰啲化学物料，即系清洁厕所嗰啲啊，或者清洁厨房嗰啲。单单一樽咧白醋，可能你平时咧煮完嘢食啊，喂剩咗半支喺度，试下开稀佢，跟住咧就爱嚟清洁一下唔同嘅地方啦。始终临近年近岁晚啊嘛，咁啊要洗邋遢啦，要清洁一下啦。白醋嘅功用咧仲有好多种啊吓，连续几日咧都系讲咗几种啫啊，究竟仲有啲咩功用咧？留待听日再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爹哋都系妈妈嚟噶，唔知道爹哋会唔会用白醋咧，去到洗下裤啊，抹下皮鞋啊， 系啦， 抹下镜啊，抹镜梗系要啦，你因为你又成日换镜， 系唔系叫 照到烂晒啲镜， 抹镜啊， 照爆啊， 照爆镜，好靓爆镜啊嘛， 省镜啊，省一省个镜咁， 系咯。 早晨啊，两位， 早晨爹哋， 咁啊，白醋都有，我就爱嚟洗砧板咯。 哦，系 喺其中一种咧奇妙嘅 木砧板， 系啊， 系啊，系啊， 所以啊，我讲得好好。 嘢啊，爹哋好犀利， 唔系啊，都系听神光学嘅啫。好，先讲翻交通先啊。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恒常嘅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电话机楼，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开始车多繁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噶，咁都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江乐道中东行去铜锣湾，近住康乐广场啦，慢线咧就系封闭嘅。 咁交通嘅情况咧，朝头早就越嚟越好啦，因为更加多嗰啲叫做金融业界咧开始放假啦，因为差唔多准备收炉啦嘛。你估年头做到年尾唔攰嘅咩？咁啊储埋啲长假期或者储埋自己啲公司假，咁啊一炮过放，放到农历新年之后先开工啊。有啲朋友都系咁啊。 最大分别路面咧就系学校一放假咧。哇！路面就真系整好多， 好多外国人咧都好兴咁样嘅，佢哋咧唔系特别中意过农历新年，但系知道咧 農曆新年咧可以連續有幾日假咧，跟住儲埋啲假期，咁佢哋又唔中意成日封嗰啲叫做 pocket money 咧，就直情翻翻自己嘅地方，即係譬如佢係紐西蘭人嚟嘅，咁喺香港做嘢嘅咁樣，咁儲埋十幾日假，會翻鄉下啦，翻廖斯靈啊咁樣，即係有啲咁嘅情況，所以路面真係少咗好多車嘅。 明白，咁啊好咯，開開心心啦，年近歲晚係咪啊？哎，小白陽。唔係，應該點講？精神煥發喎，睇下你去完放完假翻嚟啊嘛，冇見你幾日。 啱啱講完，邊日放假？仔仔病咗啫嘛。 哎呀，對唔住，仔仔病咗啊！ 仔仔流感啊，入咗醫院5日啊。 哎呀，咁大件事啊！係 啊， 依家冇事啦，不過 咪就係同你影相嗰個啦，之前。 哦，好得意啊，少少白啊嘛。 依家冇事啦，係嘛？ 而家冇事啦， 冇事啦，冇事就掂啦， 冇事啦，咁犀利。 冇事就掂啦， 係啊，所以咪提提大家咯，流感事又好犀利啊嚇。 好，唔該曬啲先，好好注意衞生啊，好， 唔該曬 啲啲。睇埋天气咯，系咪啊？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啊 ，O。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天气方面，就交俾你啦吓。 嗱，今朝早咧都相当清凉啊吓。体感行出嚟嘅时候咧，觉得咧都同琴日咧朝头早呢个时分应该都差唔多咁嘅气温咧，应该都系十几度啦，系嘛，未够20度啦。咁但系咧，今朝早咧都几凉爽啊！因为咧，本身我未行出室外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度谂啦。啊，好似见到咧自己屋苑出边嗰啲树咧，都唔系话好大风吹啲喐啫。我点知行远啲咧，发觉原来系因为我自己屋企楼下唔当风啫。其实咧，如果你行去一啲冇咁多楼宇遮住嘅位置咧，都几大风。咁所以咧就原来咧。我點解會用清涼嚟用呢，就係、因為呢通常呢一個天氣呢要伴隨埋風呢，你先會感覺到嗰陣涼浸浸嘅，即係呢你好地地冇風吹埋你都冇覺得咁凍。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今朝早呢出門口嘅時候呢，記得都最好戴個頸巾啦，護一護個喉嚨啦，因為有時呢其實個天氣唔係話去到好凍好凍，但係呢因為有風吹嚟嘅時候呢，你可能會覺得口乾啦，或者吹到啲頸呀，或者係嗰啲喉嚨嗰啲位置呢，之前阿華梅姐都講過呢啲呢特别脆弱噶，一吹身咧好容易会唔舒服啊，或者系冷亲啊咁。咁同埋咧背脊都系咧，即系如果长期当风嘅时候咧，例如等车咧，一啲室外嘅交通交汇处嘅候车处啦，如果咁样吹法咧，其实吹三几分钟咧，你个人都已经觉得好冻噶。 系啊， 咁所以就真系要注意保暖咯。 啊，保暖好紧要啊！出边嗰个天系咪真系完全冇太阳咧，定系好多云啊？各样嘢啊？ 嗱，而家暫時咧，成個天都係厚厚嘅雲層，係少少陽光都睇唔到嘅。所以咧，如果你就咁出門口咧，即係嗱呢一種叫做冇太陽嘅天空啦，多雲啦，再加埋大風咧，其實係覺得幾寒寒地嘅，真係。 啱啊嚇，咁啊呢啲天氣咧就最容易啊，唔覺唔覺咧就攝親啊，因為而家就話俾我哋聽18度啦，咁但係即係正如 Barbie 所講，冇太陽啦，啲風啊吹下吹下咧，其實嗰種啊～阴滋阴滋嗰种寒咧，好鬼衰啊！所以系啊，啱啊，提提我哋嘅听众啊，吓咁啊，就算你唔想着多件褛，你惊下就出太阳嘅时候，颈巾 系啊， 颈巾又细条啊，系咪先绑喺条颈嗰度咯，护一护住，朝头早先出门口嘛，系咪？好啦，唔该晒 Barbie， 咁啊，转头吓8点钟嘅时候见你啦，我哋转头见，好，拜拜。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所以。部分時間啦，而家出邊咪陰下陰下咁咯，係咪？最高嘅氣温啊，會去到大概21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離岸間中係吹強風嘅。咁啊，展望啊，明日日間和暖，咁啊，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早上亦都係清涼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咁啊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哎麻麻地啫，都系属于四啊中级度嘅水平啊吓，咁啊呢啲天气咧有阵时即系都要注意住保身啦、卫生啦、健康啦，所以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咧，阿 Barbie 又揾到咧就系中医师同我哋一齐上下堂噃，好。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嗱，我哋上个星期咧都讲过咧，最近大家都好关注嘅武汉肺炎啦。诶，睇嚟今个星期系咪应该有更加多新嘅资讯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噶，上个礼拜我哋讲嘅时候咧，我哋都未知系咩病毒嚟嘅。咁咧，今次咧，其实就开始发现咗佢个病毒啦，其实就系一种新嘅冠状病毒啦。咁佢就排除咗係流感啦、禽流感啦，同埋呢個腺病毒嘅一個傳染啦。咁冠狀病毒咧，其實我哋知道嘅咧係大概六種啫。咁咧佢就同 SARS 啊、中東呼吸綜合症啦，其實係同一個家族嘅。 咁咧，冠狀病毒係咩咧？冠狀病毒其實就係會引起呢個呼吸道或者腸道嘅一個感染嘅一個病啦。 嗯。 咁咧，佢就好似成粒病毒咧，就好似帝王嘅呢個皇冠咁。 哦。 所以就叫冠狀病毒咯。 係，因為樣子。 系啦，咁我哋好早之前都提过有个叫轮状病毒嘅， 系，哦，我都有啲印象，系咪肚屙嗰个？ 系啊系啊，咁轮状病毒咧就系，个病毒嘅形状就好似一个车轮咁嘅，咁， 哦， 今次呢个咧就系，好似一个皇冠咁，所以就叫冠状病毒咯。 系，咁其实咧呢啲冠状病毒咧，除咗话会人类感染之外咧，其实系咪动物都会受到感染噶？ 系噶，因为冠状病毒咧都除咗人之余咧，佢都会感染呢个猪啊、牛啊、猫啊。所以佢好似之前沙士嘅时候，我哋有怀疑过系呢个蝙蝠噶嘛， 嗯， 同埋果子狸啊嘛，而家就研究话系个源头应该系蝙蝠， 嗯， 但果子狸系一个中间嘅媒介啦，系啦，所以其实动物都会感染嘅。 咁其实目前为止咧，而家暂时知道人类嘅冠状病毒咧有几多种啦？ 其实2003年之前咧，大概系4种嘅， 嗯， 系啦，咁之后就再发现咗沙士啦。同埋呢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啦，就6种啦，再加埋而家就大概7种啦。 嗯， 係啦。咁普通嗰啲其他嗰啲冠狀病毒咧，就冇乜危險性嘅，就可能普通啲感冒啊就算啦。但係比較嚴重嘅咧，就係，好似我哋講緊嘅沙士啊，同埋呢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咧， 嗯， 就係，会引起呢个比较严重嘅呼吸系统嘅疾病嘅，所以我哋就比较小心啲嘅。 嗱，今次咧嘅呢个武汉肺炎咧，似乎咧都嚟得好快啦。咁而且咧，大家都好似觉得，好似摸不着头脑咁。到底咧，同之前嘅嗰啲嘅个案嘅病毒有啲咩唔同嘅咧？ 其实冠状病毒嘅呢个感染嘅症状嚟讲咧，同之前嗰啲病毒嘅症状咧，其实系差唔多嘅。 系 啦，所以其实要分别嚟讲咧，其实都有啲难嘅。 嗯哼， 但系唔系冇办法，就系要啲可能我哋有啲实验室帮助啦，即系譬如话攞口水啊，最简单就攞口水或者鼻黏膜嗰啲分泌物咧， 嗯， 去验咯。咁佢其实佢嘅症状一般就系常呼吸嘅嗰啲症状啦，比如打哈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咳啊。咁同埋，因為佢係涉及呢個肺炎咧，佢都會有啲全身嘅症狀比較嚴重嘅， 嗯， 即係譬如發燒啊、尖紅尖凍啊、頭痛啊，甚至乎有啲呼吸唔暢順啊、心口痛啊，咁呢啲其實都好常見嘅。咁， 嗯， 再嚴重啲就可能會危及到啲生命危險啊，有啲呼吸衰竭啊呢啲情況。 嗯，即係休克嗰啲係嘛？ 係啦，比較難分別嘅。如果真係要分嘅話，其實都係要。可能在医院那些实验室那里 check 才知道，但是他初初的那些症状跟其他的流感其实是差不多的。 是，我想很多市民最担心都会是那个传染性是高还是不高呢？ 其实都算是高的，但是相对其他我们之前发现的 SARS 中东呼吸综合症来讲，暂时来讲因为武汉这个肺炎暂时就未发现有医务人员的有些传染 了。 嗯，还有暂时来讲都只是有一个 case 是因为这个病而死的。咁其他嗰啲嚟讲，同埋佢嗰个而家喺医院嗰啲症状嚟讲咧，上报嘅症状嚟讲，其实都唔系冇沙士咁严重嘅，所以相信嚟讲系比其他我哋发现嘅冠状病毒嚟讲轻微嘅，所以都唔使太担心。 系，咁其实有啲乜嘢传播嘅途径，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去避免咧？ 咁其实我哋讲紧啲病毒嘅传播咧，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嘅。一啲就係直接嘅傳播啦，就譬如你講嘢口水噴出嚟，接觸到個病人。咁另外有啲就係可能喺嗰啲本身譬如喺醫院啊，或者比較密室嘅地方，咁有啲帶菌者，咁佢可能講嘢嘅時候啲，或者去吐痰啊，有啲嗰啲泡沫咧喺個空氣裏邊，一般我哋就話佢係形成咗一個叫氣溶膠嘅。咁呢啲氣溶膠咧，就如果你吸入咗之後咧，就會感染啦。 嗯， 咁另外嗰啲就係接觸性嘅傳播，咁呢個應該我哋相信係比較多嘅傳播方式。 係咪即係要摸到啊？即係正，譬如好似以前啲人成日都話啊，你摸完扶手電梯嘅時候咧，就可能已經摸咗啲細菌啦。咁 係啊，扶手電梯啊，或者嗰啲餅啊，其實都係好多呢啲菌嘅。係啦，咁你可能你摸咗之後，可能你唔小心擺喺個口，捽下個鼻，咁就可能會感染啦。所以一般我哋嚟讲就可能系公众场所咧，就可能唔小心接触到，就啲系间接性嘅，或者可能小朋友喺学校啊、幼稚园啊，咁大家玩啲游戏啊、啲玩具啊， 咁样 就更容易啦。 系啦，冇错。 系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避免呢？如果系咁嘅话，或者有冇啲预防措施我哋可以留意噶？ 第一咧，我哋一定讲紧就系你咳嘅时候咧，有呢、這个咳嗽嘅礼仪啦。咩叫咳嗽礼仪呢？就系、是、你咳嘅时候，一打乞嗤啊、流鼻水嘅时候，一定要用纸巾啊，或者用个手去遮住啦。 嗯。 即系唔好打乞嗤就喷喺个空气里边啦。咁我哋而家都建议咧，用个手踭去遮住打乞嗤咧，系比较遮得比较好嘅。 手踭啊，即系哦，净手踭嗰个咬位位置啊？ 系啊，系啦、啊，冇错。 哦，就唔系用手板，因为以前通常啲人都系教用手板冚住就成个面咁样噶嘛。 都得，但系就手踭嗰个会遮得好啲。 嗯哼， 系啦、啊。咁另外就系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嘅时候就唔好太近啦。 系。 系啦、啊，咁你讲嘢时候有时都会喷口水噶嘛，咁就唔好对住人哋喷口水啦。 起码隔一个身位咁系嘛。 系啦、 啊，唔好企隔离。嗯， 系啦、啊。咁同埋有啲如果怀疑系传染病人咧，我哋都尽量早啲隔离咯，系、啦，同埋有时可能医院都尽量少去探咯，因为都惊会唔小心会惹到咯。 咁啊，另外咧，即系头先你有提到话嗰、那个叫做气溶胶系嘛？咁其实嗰一方面又有冇得预防咧？ 咁气溶胶嚟讲，因为佢喺个空气里边噶嘛， 嗯， 所以我哋第一咧就话唔好趁热闹啦，去啲太多人密集嘅地方啦， 系。 咁第二就建议戴口罩啦，因为其实口罩会遮住啊嘛。咁咧口罩嚟讲，我哋都唔建议话戴太耐嘅、 嗯， 一般口罩两个小时就要换一次啦，冇超过四个钟。咁如果你本身有大空力差嘅地方，就更加要戴口罩，同埋要避开啲人群咯。 嗯， 咁另外就系我哋话咧，其实啲病原体咧都要一定嘅浓度同埋数量先会致病嘅。 系， 所以譬如话喺屋企啊，或者公司啊，我哋尽量都保持室内嘅一个通气嘅一个环境啦、 嗯， 就尽量开下窗咁咯。 系， 咁就会有流动嘅空气嚟讲咁。都会大大咁样去减低呢个肺炎嘅传染性嘅，唔、单止系武汉呢个传染性，好多病啲流感啊都帮到嘅。 嗯，我谂个人卫生亦都好重要啦，因为咧其实你自己譬如如果个人卫生做得好嘅话啦，咁就算你自己真系有菌好，或者系人哋传咗个菌 high 咗你双手都好，勤洗手起码都已经可以减减一啲传染到啦。我谂 系啊，冇错啦，所以我哋都建议咧，即系譬如话你去公众场所。就唔好隨便摸啲嘢啦。如果摸咗之後咧，盡量都可能要消下毒啊咁咯。譬如話，可能你喺公司嘅電梯咁樣，都可能攞張紙巾去撳咯。又或者可能即係撳完之後記得洗手，記得叫小朋友唔好出邊摸咗啲嘢之後就將個手擺喺捽鼻啊，或者摸個口咯。咁記得叫佢哋洗手。咁一般嚟講，我哋話普通嘅洗手液啊都 OK 噶啦。咁盡量我哋都建議要呢個流水啦，唔好用個盆洗。咁另外最重要嘅其實都係自身嘅一個抵抗力啦。咁、我哋就話建議就係、是、之前我哋都教到好多大家啲養生嘅方法啦。記住啦，唔好凍親啦，唔好太過疲勞啦。咁適當嘅一個體育嘅鍛鍊，即係做運動咧，都會增加個體質，增加個免疫系統嘅。咁就會預防呢個病啦。咁另外咧，針對今次嘅呢個新型嘅呢個冠狀病毒嘅肺炎咧，我哋都有特別嘅防範措施嘅，係因為我哋都發現咧，其實佢喺呢啲動物身上面都會檢測到呢個病毒啦，同埋有幾個武漢嘅 case 嚟講咧，都係海鮮檔位嗰啲人傳染到呢個病嘅，所以我哋建議咧，而家咧針對呢個病咧，就有一個特別嘅防範措施嘅，就係我哋盡量。唔好接触呢啲野生嘅动物，有啲野味，因为嗰个海鲜市场咧，武汉嗰个咧，除咗卖海鲜咧，佢都会卖一啲蛇啊、雀仔啊，或啲兔仔呢啲野味啦。 嗯， 咁我哋就怀疑可能系呢啲野味，即系传唔到人嘅。 系， 所以就尽量唔好食呢啲野生嘅动物啦、野味啦。咁同埋如果真系处理啲生肉啊嗰啲，都系要真系食啲熟食咯。 嗯， 咁如果真系要去呢啲地方，就一定要戴口罩啦。 明白，咁好啦，今朝早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同武汉肺炎相关嘅知识同埋注意事项。希望咧听住我哋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嘅朋友咧，身体健康啦。 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 Victor， 下次再倾过啊。 好，拜 拜。 晨光大学。发出此信，信我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真。 最真。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7:29啦，咁啊转个头咧会听埋7:30嘅新闻简报啦，同埋交通消息翻到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嘅。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0%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嘅中级度水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专页说，中国当局进行的初步调查找不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个案有清晰人传人的证据。世卫组织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时就表示，未有证据显示会有限度人传人，不过对于病毒传播模式未有定论。当病人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涉及人传人一直都值得关注，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发言人又说，在紧密接触或者人与人在同一时间处于同一地点的情况之下，难以断定如果他们发病是基于暴露在同一感染源头，抑或有人传播病毒给其他人，这个是为什么流行病学调查和详细分析仍然在进行的原因。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达成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将会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向记者表示，对中国的关税将继续实施，直至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但如果很快进行第二阶段谈判，总统特朗普可能考虑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联合声明，承认未有与中国就未来降低关税达成一致意见。两人在声明内提到，将会在今日公布中美协议所有方面的细节，唯一不会公开的是包括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和服务细节的机密附件。美国国会众议院据报计划在当地星期三表决，是不是将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审讯。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星期二在国会山庄同同属民主党的众议员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弹劾进程。报道引述几个民主党人说，他建议众议院在星期三就是不是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说，波洛西是有意同策略性地推迟了几个星期才将弹劾条款送交参议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噶。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顺利村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噶。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车龙就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噶。喺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出翻九龙啊，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噶。元朗公路出翻九龙，近住福亨村一段咧就慢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咧排到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佢究竟到未？ 未呀、啊？我等咗佢好耐啦。 其实佢一早到咗啦。今年香港书奖嘅提名期会由即日起至到1月19号。 太好啦！ 我哋今年设有文学及非文学组以及儿童少年读物组，大家可以上到去 rthk.hk/13thbookprize 提名你嘅心水书籍。 今年我哋仲新设新晋作家奖，过去三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嘅作者都合资格获提名角逐呢个奖项。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程真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继续翻到嚟七点半钟之后啊，而家7:36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欧早晨， 系早晨啊，小白，今日讲下咧，你两位咧都系公子嚟嘅，如果你有一位公主嘅话咧，应该会好受呢个魔雪奇缘影响啊， 肯定啦， 系啊，好彩就系男仔嚟嘅，唔使着公主裙子系嘛， 而家有样嘢好啊， 系咪啊， 就系、是、哥哥嗰啲留翻俾弟弟咯， 哦系啊， 咁如果系妹妹嘅话就。点算咧？你话 系啊，如果系 同人交换咯，即系嗰啲有， 同埋女仔又贪靓啲咧，都明嘅。但系咧，大家都受呢、這个F 字头嘅电影影响啦，即系 Frozen 啊嘛， 系啦 ，Elsa 或者。Anna 咁样吓 ，Anna 要到 Anna 先 系 Anna 嘅咩？ 系啊，因为电影咁样，系啊，啲小朋友会纠正你噶，要到 Anna 先系精音嚟噶，系、 哦、 啊、 哦。我以为日文嗰个先系 Anna 添。 系啦、啊，咁原来咧，《魔雪奇缘》嘅效应咧，令到奥地利嘅小镇咧就爆满。点解咧？原来呢部电影动画咧，就系咧个灵感嘅来源地就系奥地利一个小镇啦。呢个系译音嚟嘅。叫何斯特勒咁样啦，咁啊，都人气急升，正因为咧，呢个 Frozen 嘅效应咧，惹来大批嘅游客咧蜂拥去到小镇嗰度朝圣啦，但系严重咁样影响当地居民嘅生活啊！你知唔知点样影响法啦？嗱，你去到呢、這个哇，简直好似天堂咁嘅小镇，咁你。正常你都係影下相啫，即係參加下一啲旅遊嘅項目啫。咁你去到有啲乜嘢可以擾民呢？或者令到當地人覺得災難嚟嘅，簡直呢，如果再政府再唔出手嘅話呢，自己都想離開呢一個小鎮啊咁樣啦。究竟啲遊客去到嗰度搞啲乜嘢呢？ 係咪即係衛生環境好差啊？胡乱吐痰啊，跟住影响市容，例如踎喺度啊，讲嘢太大声啊，呢啲啊， 呢啲都唔系问题， 呢啲都唔系问题， 系啦， 呢啲系问题嚟噶咯。 最大问题咧就系有居民指出啊，因为游客增加咧，令到当地小店啊，以至超级市场嘅货品咧，不时被抢购一空。 哦、即系例如 抢购一空做咩？做手信， 即系可能当地啲手信咩嚟噶？奶粉 冇噶，普通嗰啲碗面啊。即食面啊，朱古力啊，即基本嘢嚟噶咋？你喺当地住 生活用品， 你喺当地住都去买牌朱古力食下。 系啊系啊。 咁、 啊、 但系点不知你去到嘅时候想买牌朱古力食又冇， 想刷牙咁我都要买牙膏啊。 系啦、 啊， 即 牙膏又冇， 主要都系食 嘢咯，即係譬如買一包牛奶咁樣都買唔到咁樣，咁、就令到當地居民咧十分不方便啊。所以咧，佢哋嘅鎮長咧，依家就向全球，即係全世界嘅旅客啊，呼籲係啦，你哋咧唔好再嚟呢度旅遊啦，係呼籲你唔好嚟喎。 佢哋唔要啊， 唔要啦， 唔要你啲外匯啊， 還我們一個寧靜嘅生活啊。 嗯。 哇，咁样讲喎， 呢度系边度啊？呢度 呢个就系、一个奥地利嘅小镇咯，系啊，咁啊， 佢哋自己 个串法系 HALLSTATT 嘅，咁但系都系译音，你知译音内地啊，内地译音台湾，台湾译音香港又香港译音，但系就香港暂时又冇译音，所以就要揾翻内地嘅译音咯。咁总之个串法就系咁啦。喂，這個、呢一个咧奥地利嘅小镇系劲嘅，四季咧有住不一样嘅景致，又因为咧拥有啊湖。一个好靓嘅湖啦，同埋咧世界上咧最古老嘅盐矿啊，所以咧1997年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咧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嘅。咁、你斋睇相咧， 好靓嘅， 其实真系好似电影入面嗰啲画面咁啊，你斋影一张相啫。咁但系你 基本上你求其影张相，嗰张相都已经系一幅画嚟嘅， 因为咧。 可以做 puzzle， 任何一张相都可以做 puzzle。 真系啊，真系啊，完全认同小白讲嘅， 砌到你惊嗰啲八千块嗰啲咧。 当地居民 净系一个蓝天， 话啲旅客咧去到当地咧，将啲新鲜食物咧都买埋。 哎呀， 即系譬如你话想煎块牛扒咁样咯。冇，佢買咗走。你話即係總之，你一啲 想焗只雞咁樣， 係啦，好無聊嘅嘢，或者日常生活嘅嘢，你煎塊豬扒，塊豬扒都俾人搞掂埋咁樣，咁你就變咗你生活唔到咧。所以個鎮長講真啦，邊個唔想嗰個地方多少少人去，可以提升下個小鎮嘅一啲生意啊？但係生意換來嘅咧，就係自己食都冇得食啊，或者咧。唉，真系难听啲讲，买包牛奶都买唔到嘅时候咧，就冇计啦，真系要同啲全世界，佢好正，向全球嘅旅客作出呼吁，即系唔系净止话 一两个国家、 向中国嘅旅客或者美国嘅旅客或者英国嘅旅客，全世界，同全世界讲一个宣言，唔好嚟啦，唔该晒， 系有冇搞人、 我哋借住探访。借住探訪，喂，呢件事都幾誇張喎、 啊！佢哋自己個鎮咧，有冇話到本身係用啲乜嘢嘅即係經濟產業啊、維生啊？ 佢哋本身就係冇經濟產業嘅、 即係主要都係靠旅遊嘅喎。 唔係旅遊都唔係佢嘅產業嚟嘅，因為咧本身咧呢、這個鎮，你估個鎮有幾多人啊？ 個鎮啊， 係 千零人嗰啲人， 鎮就冇添啊！ 哇， 得700-800 咁唔怪之得，佢哋本身啲嘢入貨都入得少。 系啦，系啦， 系咪先？ 八百人嘅小镇啦，日日买 香港啲学校一间中学都唔止八百人啦。 系啦，八百人一个小镇啦。咁你知唔知每一日嗱，即系经过呢个动画电影拍完之后，大家知道个灵感来源系嚟自呢个隐世嘅奥地利小镇，又话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每一日到访嘅人次系几多？你听完之后你就觉得。唉，算了都系唔去啦，就算好靓， 三千几至五千啊， 系10,000人。 哇！ 个镇本身得800人，你每一日嘅流量系10,000人。 咁我明白啦，即系有阵时呢啲游客咧， 薯片都买唔到包食。 游客唔系特登咧去抢佢啲嘢食嘅，个问题真系太多游客啦。即系个游客本身咧，我唔想我买块牛扒，我唔想买你啲鸡嘅。但系你现成嗰啲嘢已经冇晒，我搞到唯有连新鲜食材都要买。 是又系嗰道理。小明点解会跑得快过火车？因为小明真系好快咯，跑得即系同样地，点解啲游客会食晒个镇嗰啲居民啲嘢？因为啲游客真系好多咯， 真系太多啦， 多系十倍以上啊！ 其实 十倍以上，嗱，800人乘十都系得8,000人，佢每日嘅总流量系10,000人，你谂下，仲要多过2,000人都唔知食咩好？ 你谂宽频就知啦，香港人 系啊， 塞车咁样，你又上唔到网， 同埋间餐厅都食唔晒。你话开间餐厅？你根本就係、是、哇製作唔切啊，或者做唔切生意啊，所以咧 揾700人一齊煮飯都煮唔切啦。 係啊，你800人做曬旅遊業，你都唔夠招呼10,000人。 咁佢嗰啲旅遊業嗰啲，佢唔係淨係全部大人，有啲細路仔讀緊書啊。 係啊， 係咪？ 咁你 有 其他職業噶嘛？ 啊、 你800人入邊有啲係教書噶嘛？ 係咯， 有啲係學生嚟噶嘛？ 有啲醫生啊， 係有啲係司機嚟噶嘛？係咯。 所以就啊呢一樣嘢， 所以其實佢哋應該咧，即係參考翻某一啲嘅地區咧，佢哋都會就制定翻每一年咧。 限制 系啦，限制嗰个人数嘅， 系啊。 咁佢哋应该谂下呢一个办法，咁咪限制到，咁佢又有佢哋自己嘅游客嘅生意，又唔需要咁又全球呼吁，佢哋自己要谂下计仔先得啊。 系啊，配额咯，所以就即系有心去嘅朋友都可能迟一两年，等佢哋舒缓咗呢个叫做火热嘅人流先去啦。 呢啲配额通常都系咧，我俾咗个配额出嚟啦，佢个价钱调高翻高啲。咁佢一樣 cover 到本身，譬如有一萬個遊客噶嘛，係咪先？咁咪貴啲咯，係咪？ 係咁樣可以， 希望啦，希望 係實行得到啦， 加油啊！所以咧，有陣時啲嘢就係咁噶啦。你以為冇遊客去咩？太多遊客去又係一個問題。 Follow me home, if you dare to, I wouldn't know.To lead you, should I take chances when no one took chances on me? So I watch from the dark, wait for my life to start with no beauty in my memory.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e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 ghosts. Perilous nights, their voices calling. A flicker of light before the dawning. Out here the wild ones are taming the fear within me. Scared to call themAnd be broken again. Is this hope just a mystical dream? All that I wanted was to be wanted. Too young to wander London streets, alone and haunted. Born into nothing. At least you have something.Something to cling to. Visions of dazzling rooms I'll never get lit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But at least you have beautiful.Something, something to cling to. I never knew I'd love this world they've let me into.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佢自己都唱埋呢首歌嘅歌名啊。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Taylor Swift, Beautiful Ghost.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79%，一首嘅作品，嚟自 Cass。 港电台第二台、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朝 spot 到你啦吓，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咧，就系一啲人工嘅问题啊，人工啊难得公开啊，梗系想知啦。好啦，睇下呢一队嘅球队系边一队咧？巴塞隆拿，大家都知道入边有一位咧就升级嘅球星，佢个名叫做美斯喎。好啦，嗱，美斯嘅人工肯定系高噶啦，肯定系应该 number one 添，又肯定又应该，肯定系 number one 啊。好啦，不过都要睇埋其他嘅球员，其他咧即系叫皇马粒粒皆胜啊，星中之星嘅美斯嘅人工啊冠绝全球啦。咁啊，但系咧其他嘅球星啊，佢哋嘅人工都一样唔少噶噃。佢哋大概有几多咧？啊，跟住落去讲紧嘅咧就系啊，周薪一个星期赚嘅钱啊吓。好啦，詹士洛迪古斯20万镑，20万镑，哇，都好多、啊，100几万港纸啊。好啦，卻奧斯啊都係20万磅，仲有20万磅咧，包括咧就係沙治奧拉莫斯呢一位咧就係皇馬方面嘅老牌巨星啦。好啦，另外咧就係巴塞隆拿，巴塞隆拿方面咧就係古斯基斯啊有26万磅啦。睇翻啊皇馬方面嘅加里夫巴利啊，佢嘅周薪啊有35万磅嘅。巴塞隆拿嘅中場啊，法兰基迪庄咧咁啊36万磅，另外咧就系夏萨特啦，咁啊今年度咧先至啱啱由车路士啊车仔咧就过咗过去，咁啊周薪嗰阵时都公布咗啦，有成40万磅周薪。去到第三位方面咧就是、苏华雷斯嘅41万磅周薪，基沙文咧就80万磅，哇，原来基沙文咧都几犀利喎。轮到咧就系美斯啦，美斯咧就122万磅嘅周薪啊，咁啊的而且确咧即系同嗰啲20万磅周薪嗰啲咧即系有一段好大嘅距离啊，唔知道平时会唔会多啲万岁啊，请下食饭啊，咁啊中和翻大家嗰个对佢嗰种嘅又爱又恨嘅感觉啦吓。好啦，足球方面咧，除咗讲人工之外咧，仲要睇下呢一个嘅国足噶，啊国足咧就委任咗李铁咧就成为咗新任嘅主教练啦，咁啊好啦。李铁咧之前都话到咧，咁啊成绩唔好，佢自己都谂住咧就系唔教噶啦。咁啊睇下佢有啲乜嘢嘅花款啊，教嘅花款先。一众嘅国脚咧就体验到咧呢一位嘅新嘅主帅一个地狱嘅叫做训练课程啊吓。甚至乎咧就有一啲嘅队员就话到啦，哇，系攰到啊，连讲嘢都讲唔到啊。李铁讲到明噶啦，咁啊喺冬季嘅时间咧就要提升大家嘅体能，安排部分日子啊1日3堂。咁啊，攰到啲球员咧，咁啊冇声出添，因为真系出唔到声。你哋上任之后啊，首次咧就喺中国国足嘅集训营嗰度啊，咁啊由呢个1月5号开始啦，直至到咧就系年30晚20日嘅集训期入边啊，咁啊每6至7日就会有3日咧系一个叫做辣操，辣妹听过啫，辣操。安排啊，每一日咧就有3节嘅。咁啊，根据咧就中国嘅媒体报道，李铁咧喺冬季嘅时间就考虑到国家队，亦都要考虑埋咧就系佢哋希望咧就回复翻体力去到效力佢哋嘅球会嗰度咧就备战啦。但系佢哋仍然咧系要接受一个地狱式嘅训练。咁啊，对于佢嚟讲咧，相信都已经系叫做比佢以前咧更加清闲噶啦。点解咁讲咧？原来李铁话到今时今日中国国家队佢哋嘅叫做训练嘅课程啊，训练体能嘅一个深度咧。远比佢以前咧，喂啊，轻松噶。啊，佢哋而家咧就要跑步咧，就系每一日咧都要跑好多嘅，4分40秒咧就要跑完呢一个嘅1公里啦。啊，除此之外啊，咁啊讲到啦。李铁在1998年亮相咧，就是联赛嘅时间，当其时嘅体测指标就是12分钟跑完3.3公里，即系每公里咧就是需要3分38秒噶。咁所以而家李铁咧随队嘅时间咧都同佢哋一起跑啊，话面不改容，搞到咧就是一班啊现役当打叫做当打嘅国足球员咧，可以话咧就是都几失威啊吓，哇，一个咧都已经是做埋主帅啊，冇踢波咁耐嘅人嘅体能都仲好过佢哋噃。咁啊，李铁嘅叫地狱式训练啊，可唔可以凑效，令到咧就系国足啊，面对住呢个长期咧，即系叫做体能唔够啊，或者系技术争啲嘅问题，可唔可以得以改善呢？咁啊，有待观察啦吓。好啦，睇完足球之后咧，咁啊，另外就再睇埋咧，就系嚟自 NBA 方面啦。咁啊 ，NBA 有啲乜嘢咧？就睇下大帝啦。咁啊，大帝病完之后咧，就原来更加劲啊！ 上场因为感冒而缺阵的湖人球星立邦占士啊，寻日就复出，哇！即刻交上咧就系非常之好嘅数据啊，表现好，数据梗系好啦，证明自己完全咧就摆脱咗病魔。占士寻日喺常规赛带领住湖人主场迎战咧就前东家骑士，个人独得咧就31分以及咧就8次嘅助攻，率领湖人赢128-99。其实 NBA 嚟讲咧叫做赢得多噶啦吓，即使队友 AD 啊，咁啊安东尼啊、戴维斯啊，因为咧就臀部嘅肌肉受伤，仍然咧即系要做十字军啦，但系湖人足以录得咧就九连胜，继续高居西岸嘅榜首。纪念铜像啊，或者系金牌啊，甚至乎各样嘅嘢咧，对佢嚟讲咧，哇，喺似乎系一个强心针，嚟紧应该越做越好啦。好啦，除咗 NBA 之外啊，再睇埋咧呢一个嘅澳洲嘅网球啦。澳洲嘅严重山火威胁住咧，就系澳洲澳网啊。咁啊，澳网嘅外围赛寻日开始咗啦。咁啊，但系墨尔本空气污染指数极高啊吓。赛会已经咧就系将比赛延迟咗咧就一小时先至举行，咁但系仍然有球员因为空气太差嘅问题，令到身体不适而要退赛嘅。啊，今届获得正赛外卡嘅俄罗斯天后啊，舒拉普娃表现啊，亦都咧就受到影响，中途亦都咧就系同对手商量，喂，行过去商量，商量啲咩呢？不如第日先再打过啦，或者提早终止呢个赛事好唔好啊？澳网组委会咧，寻日已经发出咗声明啦。咁啊，由于山火浓密啊，影响到咧就系墨尔本。咁啊，寻日喺墨尔本公园啊，所有球员嘅训练安排咧都被逼系暂停。咁啊，而外围赛亦都改为咧就早上11点开赛，比原定计划推迟咗。不过空气污染指数相当之高，咁啊，有球手更加出现咧就系呼吸困难啦、咳等等嘅症状。舒拉保娃咧，咁啊，同埋德国球手咧，就系一场嘅表演赛嚟嘅。双方啊都抵挡唔住呢一个叫做空气质量嘅问题啊，需要提早咧就结束个赛事。咁已经带咗鼻贴比赛嘅舒拉保娃亦都抱怨空气污染咧，的确非常之严重啊。第二盘开始嘅时间已经觉得咧就鼻塞啊，而且亦都好想咳啊。佢以为自己系病发啦，咁啊赛事都需要咧就系顾及埋其他嘅观众嘅球童啦、球员嘅健康。佢话到呢个先就系最重要噶。澳洲山火啊，已经持续咗四个月啦，令到人哋担心啊，会否打乱咧就系澳洲网球啊，咁啊嗰个嘅编排赛事啊，或者取消行程等等嘅问题啊吓，咁啊到底会发展成点咧？咁我哋都系留意住先。好啦，除此之外咧，亦都咧就系要睇埋其他嘅消息啊，例如咧就系讲紧啊香港方面咯，咁啊何诗蓓啊吓，咁啊何诗蓓咧当然系希望有做到好嘅成绩啦。香港泳手何诗蓓啊，2020年第一击啊就有进账啦，佢喺啊国际泳联冠军系列赛深圳站100米自由泳啊，以53.47秒顺利夺得金牌，踏入2020年啊新嘅一年，香港体坛咧就真系非常厉害啦。啊，上年7月啊喺世锦赛游出200米啊，自世界第四咸球嘅何诗蓓啊，咁啊亦都咧就喺呢一个嘅比赛上边咧就得到好嘅成绩啦。咁啊当然希望咧香港嘅泳手亦都可以将啲成绩越做越好，咁啊喺东京奥运嘅时候攞到好嘅成绩翻嚟。朝头早灰蒙蒙，听下呢首歌《Shine on Me》。 ミュージカルしてるみたい歌おうよ素敵な勘違い I love me alone 君は変わってる私を全部わかってる不思議なくらいしっくりくるの急に歌ってもふざけて付き合う感じも呆れた顔もそうこの世界は 朋友啊，入嚟自日本嘅女歌手，亦都系日本嘅女演员大原英子 ，Shine on me 啊！朝头早如果发觉咧，即系凉凉地啊，特别咧，即系头先芭比都话到啦，啲云啊比较好啊，咁啊太阳晒唔到落嚟，我当然希望太阳啪啪出翻嚟啊，将你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咧就系、是、啊照散佢啦，系咪？好啦，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冇想象过会出任巴塞主帅，自己冇一个亮丽嘅履历表。过去亦都从未赢过任何锦标，展示于人前嘅就只有自己热爱嘅足球哲学。佢表示自己想喺巴塞赢尽一切，又感谢巴塞呢间大球会给予机会，以及华为迪喺球会留下嘅资产。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33点，跌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9.64美元，卖出1550.1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67，欧元0.68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开始车多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喺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排到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音乐， 音乐， 音乐，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黄天怡，一个好的歌手就是带着他的理念一直做好音乐。 我是普通话台的 Benny 叶宇波，一个值得欣赏的歌手是不会当唱歌只是一份工，而是当唱歌是一份使命。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君と見つめ合うだけで 溢れ出すこの feeling。曾经得到日本电影批评家大奖嘅新人奖，亦都得到日本唱片大奖嘅新人奖。除咗拍日剧同电影之外，大原英子喺歌曲音乐发展亦都相当之唔错。Single 作品推出到第11张，嚟自呢一首 Shine on Me。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大原英子 Ohara Sakurako Shine On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时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上时间来到八点十分，收听的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欧。 早晨啊，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早晨。今日咧，彭爷就放假吓，咁啊，听日就会归队啦，翻嚟晨光第一线的团队啊。先同大家咧讲讲今日的天气先啦。今日咧部分时间咧天色系明朗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离岸咧间中又吹强风啦。展望咧，明天咧夜间系和暖嘅，随后数天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系清凉嘅。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咧80%。咁啊，近期咧，无论你去叫做夜晚食饭嘅时候啦，只要你系食中餐咧，有好多咧嗰啲侍应姐姐咧就会走过嚟啊，同你讲咧提你过年噶啦，佢就会话林小姐啊，咁快。唔知道你先生貴姓啦，求其啦，叫林太咁。 會提咩咧？好想知道啊！ 哎，有冇興趣買翻張高券啊？咁樣即係就提你咧，就過年啊，要買嗰啲蘿蔔糕券啊，跟住又會買嗰啲叫做年糕券啊，咁樣即係咁叫你買咯。跟住通常你都要懶係招呼一兩下咁樣咧，咁買一張，跟住佢就又。已經未過年咧，就同你講恭喜發財啊，又剩咁樣啦。咁但係咧，有陣時買埋呢啲叫做糕點咧，自己真係食咧就真係食得少嘅，反而愛嚟送俾人啦咁。 或者有人嚟拜年嘅時候會煮俾人食咯。 其實都唔會啊， 我屋企會㗎。 麻麻地中意開爐頭啊，其實過年 我屋企會嘅。不過唔係我自己啦，係我媽媽啦。咁我會幫手咯。我通常係做啲最簡單嘅工作嘅啫，即係沖下茶、遞下呢樣嗰樣。 遞茶或者即係飲啲蛋。蛋浆攞去煎啊， 招呼下系最简单嗰啲咯，深层次嗰啲我唔识整噶啦。 系咁啊，慢慢啦，喺旁边偷下师啦，偷下妈咪师啦。咁啊，即系关于投资咧，都要拜下师啊，或者偷下师。今日咧继续啊，财经第一线嘅有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晨光第一线嘅财金第一线咧，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咧分析下究竟咧环球嘅汇价市场会系点去走向咧？早晨，温生。 早晨啊，欧。 早晨啊，先由中国讲起啦，好唔好啊？出咗一个新嘅数据。 冇错啦，咁啊，琴日嚟讲嘅话咧，中国咧就公布咗十二月份嘅出口啊，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真系唔错嘅，咁啊按年比咧就大升咧7.6%嘅，咁啊扭转咗咧过去连续4个月咧呢个数字咧按年比出现倒退嘅情况，咁但系咧呢个数字嚟讲嘅话，有一点啊要留意嘅，从呢个2019年8月至11月嘅期间咧，中国嘅出口咧按年比咧虽然系跌，咁但系咧个跌幅咧系好轻微嘅，大约系讲紧由跌 0.8% 至到跌 3.2% 不等嘅。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单一个十二月份嘅数字嘅大升嚟讲嘅话咧，就完全中意扭转晒整个形势啦。咁呢个咧个数字嚟讲嘅话咧，就按月咧就大升咧系 7.6% 啦。咁呢个系的而且确咧系一个令人咧几鼓舞嘅一个数字嚟嘅。 数字咧就令人哋觉得惊喜啦。但系如果真系 要讲咧，就要讲下呢个贸易战嘅情况啦。暂时咧就好似都顺风顺水，系咪，温生？ 嗱，今晚嚟讲嘅话咧，中美大家都知噶啦，就会签咧呢个中美贸易协议噶啦。咁啊，而家市场咧有啲传言就出咗嚟，咁咩传言咧？咁啊，最主要咧就系讲到咧就话咧，美国咧可能咧要中国咧喺未来两年咧就购买咧就$800亿总值嘅工业板、工业制成板，咁同埋咧亦要购买咧系$500亿嘅总值嘅能源。咁当然咧之前亦都已经系估计噶啦，又话要$400亿嘅总值嘅农产品啊等等啊，咁加埋咧个数字咧相当之庞大。咁市场咧而家开始喺度质疑咧，就话中国点样去购买咁多嘅美国嘅产品咧咁样样。咁而咧美国嗰方面咧又即系有个传言又讲咧，就话咧如果就算签咗嘅协议咧，美国咧都唔系话即时咧就将嗰啲关税咧系减落嚟噶，佢咧要见到咧你中国咧系要买到真系要买到咁上下嘢啦，咁然后咧先至会咧逐步咁样减落嚟噶。咁市场所以就担心啦，就话咧咦唔系即刻减噶，原来咧要逐步减噶。如果系咁嘅话咧，可能对个市场嗰个刺激咧就唔系话真系咁大啦咁样样，可能个刺激要慢啲先嚟啦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咧就令到琴日咧我哋见到美股咧就投资者咧就变咗咧系即系观望嘅态度咧就浓厚好多啦。咁所以令到琴晚美股导致咧即系轻微上升0.11%，咁就唔系话真系有咁显著嘅上升。咁当然啦，呢啲所讲嘅完全都系市场嘅喺度揣测喺度传言啦。究竟今晚会签啲咩协议？个协议系点样去制定？就真系去到今晚先知道啦。 系希望顺顺利利啦，唔好有阴沟里翻船啦。因为始终都好似哇玩咗成半年，依家都好似有少少成果。跟住原来咧签完之后咧，其实都系要睇下你点去做嘅。咁样哇又俾特朗普攞做筹划做竞选，唔系话咁样，真系要睇住咧呢个中美贸易战嘅发展啊吓。好啦，转个角度睇埋英镑方面咧，受减息咧嘅因素拖累，系咪咁样咧？ 嗱，英国嚟讲嘅话咧，就而家就传咧就话咧就英伦银行咧就有机会咧就喺今个月底今个月嘅30号嘅议息会咧就会去减息啦咁样样。咁啊而家咧睇住嗰个即系英镑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股咧今个月底咧减息嘅机会咧都去到47% 嘅，都唔低嘅，都去咗突然间去咗一半嘅。咁啊，究其原因咧就是、上个星期四大家都知道啦，就英伦银行行长阿卡尼咧就警告啦，就话咧唔排如果个经济唔见起色嘅话咧，就唔排除咧会先会作出减息啦咁样样。咁而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就另一位嘅英伦银行嘅委员咧，亦都系发声啦，就系、是、支持啦。咁所以咧，突然间咧就令到市场咧就觉得英国咧就减息机会大咗嘅。咁但系当然大家都会谂嘅，就话喂，英伦银行行长卡尼好似3月中就已经系离任噶咯，辞职噶咯。咁样佢讲嘅嘢仲需唔需要听咧？新嘅行长上场嘅时候，佢又会唔会就系倾向减息咧？咁会唔会系唔减息咧？咁等等一系列嘅因素。咁但系咧，我建议大家咧就唔好去以为卡尼就快退休啦，咁所以就唔使理佢，就以为英国就唔需要减息。因为咧，我觉得咧英国咧喺今年里边咧减息嘅机会咧都相当之高嘅。因为有一样嘢必须要明白嘅，英国咧喺今年嚟讲嘅话咧，同欧盟咧都仲係有一個過渡期嘅，咁喺呢個過渡期間嚟講嘅話咧，英國會繼續係保留喺歐盟單一市場嘅。咁但係過咗呢個過渡期之後嚟講嘅話咧，英國就要正正式式咧就離開歐洲嘅單一市場啦。咁到其時咧，英國咧就真係要係即係佢自己去搞掂㗎啦，搞個經濟。咁個情況之下，因為英國大家唔好忘記啦，已經係40多年喺呢一個歐盟呢個單一市場裏邊啦。咁突然間離開嘅話咧，我相信有好多嘢係會係預計唔到係。会发生系可能会负面啲嘅，咁所以就我唔排除咧，英国咧可能需要而家就系趁而家佢仲有0.75% 嘅息率，佢会减一啲，可能会减一次利息，去刺激个经济，肯定个经济咧可以咧系可以维持得到，即系离开咗欧盟执行单市场都可以维持得到，然后去面对呢一个离开之后嘅挑战，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今年里边咧英国减息嘅机会都相当之大嘅，咁而。当卡尼一离任嘅时候咧，新嘅行长咧可能要啲时间啊，坐稳个位啊，去睇清楚个情况啊。咁所以我唔排除卡尼咧，可能为咗佢下任嘅人选嚟讲嘅话咧，佢唔排除佢咧可能咧喺佢卸任之前咧，佢可能会减一次息，然后咧就等下一任嘅英伦银行行长上场嘅时候咧，就会较为容易啲去处理。咁所以我唔排除咧。 在未来几个月呢英国减息的机会都是高的。 咁投资者呢可以继续呢观望住啦，或者观察住啦英国方面的情况。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恒生银行的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呢分析环球的市况嘅。唔该晒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经过。拜拜。 Okay,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想到你总有歌声， 弹着刹那让记忆中混音乐踏入时间旅程， 在你壮阔肩膊间台前唱戏， 在你胸膛细听六月那幅月影。 心中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歌。啦啦啦啦啦啦啦，你的歌，来日记忆虽结之后，仍然为你预留一首歌。 让你与我的契约耗尽歌声，回首每个热吻间一举一动。热烈澎湃过程， 为这套戏轻掀起传奇背景，为这恋情见证，就是这些歌声。啦啦啦啦啦啦，我的歌，天高海深总有尽头，没尽没变，只有这。 呢一首作品咧系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主唱嘅咧就许廷铿、Aga、陈柏宇、郑欣宜、吴业坤、谷子乔、冯允谦同埋吴浩康啊！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8:23，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obby。 嗱，我知道你咧过去一个星期就忙于照顾家人啦。 系哟。 咁但系有冇开始准备定啲过年嘅物品啊，或者执下屋啊咁样咧？ 诶，嗱，执屋就有啦。 你咁爱整洁， 系啦， 你一定执啦。 同埋咧，执屋咧，其实我觉得最大嘅王牌系咩咧？ 系咩啊？ 就是平時已經執開屋， 哦、 即係你到叫年廿八嘅時候先執咧，係 係太遲啦， 即係好辛苦。你一次過執要執一年嘅嘢喎， 同埋咧有好多細節位咧，你已經趕唔切做噶啦。如果去到嗰陣時嘅話， 係啊，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執屋有個秘訣就係咩咧？當你一件嘢你發覺啦，啊一年或者嗱衫咁講啊，兩年冇著嗰件衫，其實都應該咧佢捐咗佢啦。 你會捨得噶嘛？ 唔系，咁我真系代表我冇着噶嘛？ 咁有啲人系冇着都唔舍得噶嘛？ 咁咪容易俾虫蛀烂咯。 同埋其实亚钉噶， 系啊，好亚钉啊，系啦。同埋香港咧，即系叫寸金尺土嘛。咁、你每尺啲位全部真系钱嚟噶嘛？ 啊、我阿妈都系咁同我讲。 系啦， 细细个开始， 你攞住一件嘢，可能嗰件嘢嘅价值只不过系几廿蚊嘅。然后你用一个咧，可能价值过万蚊嘅 尺 位， 系啦， 系啦，去到低佢几廿蚊嘅嘢，咁你就谂下嗰件嘢嗰个价值喺边度？除非你话有阵时啲嘢记忆咧系无价嘅，系咁咪回忆系无穷嘅呢样嘢，咁你咪嗰啲你咪留翻咯。咁但系你唔系全部你都系留噶嘛？咁有啲你真系要衡量，咁你可以令到间屋整洁啲咧，其实个人咧又舒服啲，唔使下等到年廿八啊嘛。 系嗱，点解会问你关于呢样嘢咧？因为我自己屋企咧细细个开始咧就教落有一个传统，嗱呢个我相信系我自己屋企特別嘅一個傳統咧，就係、是、我哋中意咧執乾淨咗咧擺年花嘅地方，先至去買花嘅。 係、 哦，唔知係關啲意頭嘢啊，定係咩嚟？ 你年花係講緊水仙啦、啊、吉啦、啊，定係？桃花啊！你屋企真系有桃花噶 嗱，我以前屋企真系有桃花嘅、啊，但系依家咧实在太懒去处理佢啊，咁所以咧就近呢，我谂都好多年嚟咧都系买兰花咯。咁但系咧我屋企人系买嗰啲兰花咧系可以长摆嗰啲，即系唔系净系话贺年嗰啲兰花。咁啊，因为有一年咧就买咗一个人哋而家咧咪好兴咧个大嘅瓮缸咁样咧，咁就将好多盆即系十零盆嘅兰花就砌入去嘅。咁第一年咧就真系买咗一个咁样嘅大。size 嘅瓮缸咧，唔装装十几盆咁啊！ 哇，净系个缸都重， 系啊！ 你买真嗰啲， 系啊， 打得烂嗰啲唔系胶嗰啲嘛， 系啊，咁、啊、都几重。咁然后咧，每一年咧，我爸爸就会捧翻嗰个缸出去砌咯。砌翻盆花翻嚟咯， 你屋企好嘢，有位挤个缸咁嘅， 我都觉得有啲傻啊。其实呢件事，咁但系咧，唔系嗰个缸咧，如果平时唔系摆莲花咧，系攞嚟摆杂物嘅、 哦。 因为如果你点样无啦啦摆个缸喺度啊，系咪先？ 嗰、那个空间真 系 好大嘅， 系啦，即 系 好 雅 定噶嘛。咁然后今年咧就我同妈妈咧就揸咗主意，就喺不经不觉之间咧就自己买咗莲花翻屋企啦。嗱、以往咧，因为咧点解突然之间会选择喺彭爷爷呢个时段讲咧？因为彭爷爷咧就讲到咧，其实佢自己订咗莲花啦，就揾人送货。咁佢琴日咧就有一个疑问啦，就 系 话： 咦，唔知道个莲花系送去office 啊，定系送去佢皇宫嘅咧？嗬？ 唔知啦，可能两度都有咧。 两边都有应该。 我哋拭目以待啦。咁佢琴日就话啦：啊，其实咧谂紧嗰啲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嘅市民啊，即系买完莲花之后，仲点样去搭车咧？咁嗱，其实我琴日特登唔讲俾佢知嘅，我就留翻今日咧佢放假嗰时候，我就话翻俾佢知啦。咁其实咧我咧就系、是。其中一个选择搭公共交通工具拎莲花翻屋企嘅市民嚟嘅，系、 哦、 啦，咁而且相对地，我谂我买嘅莲花系容易整烂嘅，系啦，因为佢琴日都话 啊， 惊住啲人唔知点样整烂啊，或者点咁样啦， 啊又剩咁样， 系啦，嗱，首先我系拣一个闲日嘅晏昼去买，咁、所以咧交通方面咧就唔算好逼嘅， 系， 反而喺卖花嘅地方咧就好逼啦，因为咧而家咧佢哋话 你系咪喺花墟买定？ 去啊去啊。 哦 okay 晚上嘅時間咧，出邊嗰啲交通已經係擠塞得好緊要 啊 嘛，咁所以咧就我諗夜晚係更多人啦，因為大家放咗工之後先去選購啦。咁、我嗰日咧就係閒日放假，咁就晏晝嘅時候走去買嘅。咁我就都唔算買得多，我都只不過係買咗八盆啫。係啦，咁但係咧， 八盆對我嚟講都好多噶啦。我一盆起兩盆子嘅啫，如果我買都係。 O K 啦，唔係咁你要砌翻嗰個陣容出嚟啊嘛，咁又不能夠太少嘅咁。買完之後咧，咁由於咧我哋係要攞嚟佈置咧，咁你會揀。 揀啲唔同高度嘅花噶嘛， 唔同颜色啊，唔同高度 系啦系啦，咁要衬嘅颜色同埋唔同高度，因为你要砌个形噶嘛。如果你全部一样高，你就好难摆埋一齐啦。 嗯， 咁于是乎咧，琴日阿彭爷一讲到话拎个莲花嘅时候，我就即刻谂到，其实咧就唔系想象中咁难嘅啫、 啊。 因为咧嗱，以前咧买莲花咧，嗰、那个人就真系可能会比较赶急啊，喺忙嘅时候咧就求其搵个袋笠住俾你，咁、然之后你就拎住个棵花走啦。 系啊，系真系拎住个盆嘅。我记得细个嘅时候，仲要拎埋即系嗰个花圃俾我哋嗰个盆， 系啦，或者嗰个黑色嘅托咁样， 系啦，嗰嚿嘢。 其实而家咧就唔会噶啦，因为咧我发觉佢哋都几叻。 嗯， 你有冇留意咧啲花送去铺头嘅时候咧系点包装咧？佢哋其实就用翻嗰个相同嘅包装方法帮你拎走嘅。 嗯， 我见有啲店铺咧系就咁将嗰啲花咧嘅高度咧拍好啦。咁当然你唔同花嘅高度就要用唔同嘅包装包啦，将个底咧固定好之后咧就再喺上面咧封一啲嘅网纸啊，咁、其实已经可以帮佢固定咗嗰个花，同埋咧亦都保护咗嗰啲花嘅干啊， 系唔使话一撞烂先， 系啦，咁所以就唔会断嘅，咁然之后再包胶袋。我亦都见过有一啲咧系将佢送嚟嘅原纸盒咧，再用一少少网状咧去垫住啲花，就将花咧包落个纸盒入边啊。咁、当然啦，你如果唔系话真系好跳脱咁样翻屋企咧，我相信你个棵花咧就唔会点烂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搭公共交通工具买莲花都冇难度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公布十项民生政策措施，涉及100亿元经常开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推出呢啲措施系审时度势，并非单一考虑，亦唔系特别针对政治事件，因为呢啲都系民生措施。佢强调，社会有好多事情要做，以改善基层生活。对于有人认为今次是小恩小惠，罗志光认为已经是有几大修补。被问到为什么过往一直不推出有关的政策，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没有政策是完美，所以每次都要重新检视政策。在台湾，蔡英文总统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独家访问，表示北京需要面对现实，向台湾表示尊重。蔡英文以英语接受访问，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没有需要特别宣称自己独立，又指情况已经改变，一国概念设定的台湾模糊地位已经不再可以达到原先设下的目的。他又说，过去超过三年可以见到大陆加强威吓，解放军战机和舰艇出现在台湾附近，加上在香港发生的事情，令到民众感受到威胁真实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蔡英文说，台湾民众有自己的国家，如果有任何事情违反这个理念，台湾民众会站起来说不能够接受。又指台湾有成功的民主制度，有良好经济，值得大陆尊重。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达成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将会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向记者表示，对中国的关税将继续实施，直至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但如果很快进入第二阶段谈判，总统特朗普可能考虑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努钦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联合声明，承认未有同中国就未来降低关税达成一致意见。两人在声明内提到，将会在今日公布中美协议所有方面的细节，唯一不会公开的是包括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和服务细节的机密附件。正在黎巴嫩的日本汽车生产商日产前董事长郭恩和妻子卡罗尔一起现身在首都贝鲁特接受路透社访问。郭恩首次描述自己的潜逃计划，形容计划是由一小群人发起，过程保密而且价钱合理。在郭恩潜逃的消息传出之后，卡罗尔被日本当局发出逮捕令，但被问话几个钟头就获得放行。卡罗尔表示高兴郭恩成功潜逃，又指自己受够了日本。 佢补充指，当然希望丈夫可以在法庭证明自己清白无罪，但佢明白郭一唔会得到公平的审讯，对此感到绝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976点，跌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8.85美元，卖出1,54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95，瑞士法郎0.967，澳元0.69，加元1.306，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排到去骏发花园；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北拱街噶。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就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彩虹村。太子道东去旺角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另外启田道来回方向跟着启田商场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跟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跟着青龙头一段就慢车。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接近光板田村。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养。 防禽流感，你我都有份。 二台通识60秒， 我哋越嚟越依靠流动应用程式，亦即系 apps 嚟进行网上社交网络活动、接达云端服务、网上购物或者进行网上交易等等。流动应用程式会处理大量资料，包括你嘅个人同埋敏感资料。要防止资料外泄，就要采取适当嘅措施。例如只是安装来自官方或者可靠来源的流动应用程式，一些你已经不再用或者已经过时的应用程式就要移除，同时都要定期升级应用程式，去保证继续有安全的更新支援。还有，不要下载来历不明的文件，亦都不要打开或者点击可疑连结。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朝早的时间来到就是8:38啊，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咁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呢半小时咧，咁我睇睇新闻报章嘅时候，除咗有白元浩咧，仲有 Barbie 喺度嘅。先望一望咧，就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系百亿推十个民生措施，七成嘅都系长者咧就系受惠噶。咁啊，内文亦都讲到政府寻日再推出咧就十项嘅民生政策，涉及咧就系增加100亿元嘅经常开支，其中长者政策涉及咧就67亿元噶，咁啊占咗金额咧接近七成，银发族啊成为最大受惠嘅社群。政府话到新措施惠及过100万人噶，咁有议员咧就质疑青年咧就冇直接受惠，特首林郑月娥否认推惠民措施咧系同过去7个月反修例风暴咧系有关，话到咧系回应市民啊喺社会上嘅关心噶，咁啊亦都系关心基层嘅一个诉求。政府早前公布4轮涉及咧250亿元嘅支援基层同埋中小企嘅措施，咁啊寻日啊宣布10项民生嘅措施，咁啊可以分为3类，主要都系针对银发族。咁基层住户以及咧就基层嘅劳工，其中长者最受惠。咁政府提出改革长者生活津贴，咁啊将每个月津贴金额划一咧就系高额嘅3585元。咁啊预计咧就50000名嘅长者每一个月可以攞多910元噶。政府同时啊将长生津资啊产。这个嘅长生中资产上限提升至到50万元噶，咁大概咧就10万名嘅长者咧就系因而啊，又系合资格申领噶，咁啊预计涉及咧就额外嘅经常性开支大概50亿元啦吓，咁啊十项嘅措施咧，咁啊包括啲乜嘢长者方面啦，咁啊长者生活津贴啊划一金额咧3585元，咁啊资产上限增加去到50万元嘅，咁另外啦就系报道都有好多讲到咧就系2元嘅乘车优惠计划嘅合资格嘅年龄咧下调至到60岁，咁啊60岁嘅长者，咁啊嚟紧都开始咧有2元嘅乘车优惠啦。劳工界方面啦，为每一个月咧收入啊低于7100元嘅雇员或者咧就系自雇者，代供5% 嘅强积金供款啦。另外咧就系逐步增加法定假期至到17日，呢个一阵间咧 Barbie 都会详细同大家睇噶啦。亦都咧就系有改善外判服务员工嘅待遇啦，失业人士有时限现金津贴，就业不足人士有时限现金嘅津贴。咁另外房屋方面咧，亦都有几个噶，包括咧就系轮候公屋超过3年嘅住户，提供综援租金津贴上限1半嘅现金津贴。亦都咧就系制定宽松职津，咁啊等冇申请公屋或者轮候公屋未满3年嘅非综援低收入家庭申请噶。最后咧就系劏房租务管制，同埋增加过渡房屋目标至到1.5万个嘅单位嘅。以上咧就系嚟自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 好啦，睇睇星岛日报嘅港文报道咧，就系讲到林郑建议增加法定假期，逐步落实至17日嘅。特首林郑月娥咧，琴日就公布咗10项民生措施，当中咧涉及咗唔少打工仔嘅福祉，其中咧就以逐步增加法定假期至到17日最令人注目啦。咁其实咧，按照现时嘅雇佣条例下嘅法定假日规定咧，系每年12日嘅，而公众假期条例下嘅公众假期咧就系17日。林郑月娥就表示啦，以逐步咧就系增加法定假期，劳工假咧将会同银行假睇齐，估计咧会有约30%嘅劳动人口受惠。过往咧都有工会系增加过法定假期嘅，上任特首梁振英咧亦都系曾经研究，不过咧最终就不了了之啦。唔少雇主都担心增加假期之后咧，特别喺劳工短缺嘅情况底下，会带嚟营运成本嘅上涨，而劳雇会咧多年讨论咧亦都未能够打破困局噶。特首林郑月娥就话啦，政府未与商界讨论相关嘅议题，但系未来咧就会努力咁样同商界磋商协定，促成咧同埋配合劳资双方达成共识。佢亦都期望措施咧实施之后，可以提升基层劳动嘅就业质素，令雇员享有一致嘅假期福利，处理社会上长期认为唔公平嘅做法。估计咧过百万嘅雇员可以受惠嘅。 对于建议呢个争议是甚大的。林郑月娥就表示咁过去呢都系解决咗取消强积金对冲同埋增加产假等等嘅难达嘅共识议题。希望呢今次呢嘅呢个议题呢系达到劳资双方嘅互谅互让㗎。咁讲返啦，劳顾会委员呢周小松就对建议表示欢迎，亦都系劳工界嘅长期诉求。佢就透露啦，话劳顾会呢去年12月亦都有讨论过相关嘅议题。不过呢亦都系商家同埋劳工界各有各讲啊。而且呢劳工界对商家往往都系冇还价嘅能力。他认为今次政府出手可以令到劳工和商界更加容易达成共识。他更加说了，雇员多年多数就在假期之后要自行处理工作和由同事分担工作，未必需要增加人手的。期望措施可以尽快实施。他亦都建议三年内可以逐步增加假期，因为就是现在的法定假期未有包括复活节、佛诞、圣诞假，所以每年可能都应该要加一个节日假期啦。这个来自《星岛日报》报道， 希望大家都多啲假期啦吓，唔该晒 Barbie。再睇埋嚟自咧城报方面嘅报道，咁有关于咧就系武汉肺炎病毒嘅问题噶。喺武汉引起多宗肺炎个案嘅2019新型冠状病毒，咁至今咧传播途径未明啊。世界卫生组织寻日一度指出啊，武汉出现嘅新型冠状病毒能够有限度人传人，不过之后咧再引述中国嘅官方初步调查话到啊，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亦都没有证据啊，证明可以有限度人传人。咁至于喺香港，武汉肺炎怀疑个案增加咧，就系至到71宗噶。咁世卫话到啊，即使患者嘅密切接触啊，咁佢哋曾经喺同一时间出现，就例如同一个地方出现啦，亦都难以断定接触者嘅感染途径噶。可以因为人传人或者同时暴露喺同一个源头而感染，所以仍然需要进行流行病学嘅调查。咁至于香港方面，医院管理局咧，寻日就公布截至到寻日中午12点再增加咧就3宗嘅怀疑就系武汉肺炎个案，3宗个案涉及咧就两男一女。他们曾经在过去14日到访过武汉的，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就是肺炎的症状。他们的年龄介乎16至34岁，分别在玛加烈医院、伊利沙伯医院和基督教联合医院留院的。全部人在病发之前亦都没有到过武汉的湿街市。本港累计人数71宗咧，就怀疑嘅个案当中60个人已经出院噶啦，剩翻11个人仍然留院咧就接受治疗。咁至于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有41宗噶。咁另外啊，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主任张竹君啊，以及咧就系一众嘅专家啦，咁啊佢哋咧亦都去到武汉考察，了解武汉肺炎病例群组个案嘅情况，咁啊防疫措施同埋临床处理嘅方法。特首林郑月娥寻日朝头早亦都话到啊，特区政府派出代表去到武汉了解肺炎情况之后，寻日夜晚会翻到香港噶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亦都咧就会召开专家嘅会议。咁啊，之后公布最新嘅情况。被问到为何政府不公开代表团喺当地嘅行程，林郑月娥话到啊，行程不是保密，系由于对方安排代表团去了解，喺完成审视资料之后咧，会第一时间公布噶。以上嚟自城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警方捣破黑魔制炸弹实验室啦。咁啊，警方咧喺琴日先喺上水区捣破咗极端勇武派组织嘅制弹实验室，检获咗一批咧制弹化学品同埋工具，拘捕咗一名29岁、报称系机械技工嘅男子。相信咧呢一个水管炸弹咧就系喺上述嘅地址制造噶。至到中午咧，警方再根据资料咧去到旺角通菜街104号。至到116号嘅利民大厦一个低层单位，据悉咧呢个地址入边咧有多个劏房出租噶，警员咧喺单位外拘捕咗3名男子。并且咧喺劏房内咧发现一枚土制水管炸弹同埋一批示威工具，包括咗咧头盔、面具、易燃品同埋示威单等等。另外咧都检获咗大麻毒品。咁啊，被捕嘅3个人咧分别系21岁、22岁，咁啊分别咧都系大专生，同涉藏有爆炸品、串谋制作爆炸品、藏毒等等嘅罪名。并且相信咧3人系涉及元旦日嘅非法集结暴行。 由于现场都是遍布住居民，警方都大为紧张的，迅速将现场封锁和通知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处理的。期间为了以策安全，需要将现场的楼层和对上的单位对落的单位全部的住客都要紧急疏散，亦都将对开的一段通菜街封闭。大批消防员亦都系嚟到现场就系开喉管戒备，所以气氛都相当紧张噶。咁讲翻咧，琴日发现嘅呢个水管炸弹咧，长约八寸，重咧约1.5磅，内藏炸药咧系有40克嘅。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咧，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咧，就决定要现场拆除。咁所以现场所见咧，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咧就系将一批嘅引爆装置咧搬咗上楼，当中亦都包括咗咧系有杀水浸湿嘅沙包啦。及至到晚上11点几咧，大厦传出一声嘅巨响，警方咧成功将有关嘅爆炸品系拆除嘅。期间曾经轻微发生咗爆炸，冇人受伤。咁呢一个咧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方面啦，讲到一啲嘅国际消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三啊将会喺白宫签署首阶段嘅贸易协议。咁啊，协议签署前夕啊，美国宣布将中国剔出咧就系汇率操纵国名单。咁啊，财长鲁钦表示啊，中国已经就是做出可执行的承诺，将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同时提高透明度和加强问责。消息人士透露，中方承诺在未来两年进口就是接近2000亿美元，即是大概1.56万亿港元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汽车、飞机、能源和农产品。去年八月初，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美国财政部在人民币兑汇率跌破七算之后，在每半年向国会提交的主要贸易伙伴报告入面，自1994年以来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批评中国在外汇市场欠缺透明度，以创造不公平的贸易优势。事隔5个月之后，财政部一如就外界预料将中国从名单当中剔除。报告透露，自去年八月以来，财政部就汇率的问题和中国人民银行就是谈判，中方将在即将签署的首阶段贸易协议承诺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汇率形成亦都不以竞争性为目标。中国亦都同意公布同汇率以及就是对外收支有关的数据，而人民币亦都在去年十月之后升值了，寻日汇率大概就是1美元兑6.885元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经济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十大屋苑量升价跌，太古城咧就挫9%嘅。十大屋苑咧上半月嘅成交量咧，其实就系创咗近9个月以来嘅同期高位。讲到咧统计显示啊，1月份上半个月嘅累积咗嘅成交案咧就系有83宗嘅，较上月同期嘅47宗咧升幅达到77%。当中咧6个屋苑嘅交投量是按月倍升的，其中则如涌康怡花园按月成交量是上升了2倍，其次就是沙田第一城，由上个月同期是5宗成交上升了1.4倍，今个月暂时录得是12宗的成交。鸭脷洲的海怡半岛暂时就是录得9宗成交，按月同期增长了1.25倍。即使月内受到新盘开售打压的天水围加湖山庄，随着客人回流二手市场，今个月上旬已经是交投量是力保不失的，较上个月同期都升了9%。成交回暖，同时亦都为去年5月以来表现较理想的上半月，即是今个月的上半月，反映了随着社会局势转趋平稳，多个的新盘热售带动了入市气氛，亦都有个别是看准的买家乘着小阳春出现，就是趁机提前入市，所以令到成交量就是上扬的。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啊，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睇到咧市况方面，琴日咧啊先升后回咁样，咁啊希望唔关贸易战事啦，有冇机会今晚即系都顺风顺水签咗佢，咁啊股市继续畅旺落去咧吓。 咁啊，其实近期无论美股或者港股啦，都累积 息咗都颇大升幅嘅。琴晚美股就即系高位有一啲回吐啦，都正常。咁当然即系市传啦，就关于首阶段嗰个协议啦，可能喺个关税方面啦，要到大选之后先会逐步撤销啦。咁呢个令到市场系有啲失望。咁但系我谂都需要正式落实签署嘅时间咧，呢啲详情先会慢慢透露出嚟啦。不过点都好啦，就即系近期港股呢边啦，好多股份都升咗唔少啦。咁其实喺琴日尾段啦，都见到个市况系有少少回调嘅。咁我相信就暂时大家都会保持住个观望态度先啦，未见得话有一个好大嘅沽售压力出现住嘅。咁个指数可能29,000附近咧，都系啲阻力区啦。下面就睇返28,500啲支持位先。咁啊，后市我相信即係譬如首阶段协议啲内容呢比较落实咗啦，出嚟之后符合到市场嘅心水啦，咁同埋嚟緊大家睇一啲嘅政策消息都对市况比较有利发展嘅话呢，咁啊指数再上破29,000自冲呢个30,000点机会，我觉得都仲系大嘅。 咁近排咧市场都传紧呢个虚拟银行啊，咁都系话一个焦点嘅热话啦。咁今日抽只众安在线出嚟讲下，系咪啊，郭生？ 系咁众安就其实上市早期个股价就相当热切啦，咁一度就逼近个100蚊嗰啲大关嘅，咁但系其后就。即係好快，即係回落啦。咁、那個跌幅都幾顯著。咁如果你睇翻現有業務啦，咁啊，佢主要都係希望喺線上平台啦，去做啲財富管理保險嘅產品啦。咁即係喺目前嚟講就唔算話即係非常突出嘅個表現。咁所以即係曾經嗰度都令到市場有啲失望。而家即係可能最近新經濟股又再熱切翻，咁同埋即係大家對佢個。虛擬銀行嗰方面都有啲憧憬啦，咁啊股價就有一啲嘅反彈，咁我就會建議逐步咁去觀察住佢個業務發展啦，因為佢估值其實就唔算太平嘅，咁因為始終大家覺得有新經濟元素啦，咁但係即係同一啲傳統嘅保險公司嚟比較啦，咁佢個網絡渠道的而且確係有啲唔同，咁如果可以展現到俾市場睇，佢可以做到一啲一般傳統嘅保險公司做唔到嘅嘢咧。咁啊，系值得一个比较高嘅日价，咁所以喺现阶段你话即系小注咁买入，我唔太反对咁，但系你话系咪会好似其他新经济股短期内出现一个爆发式上升咧？暂时就未具备个条件住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噶。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郭生，拜拜。 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 早晨啊，8:57，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近排咧，大家都要注重咧个人卫生啊，同埋咧健康咧都放喺首位嗰度啊，因为咧都多唔同嘅病菌啦，有啲朋友仔都会病啦，咁平时咧过得健康一啲咧，应该可以咧 keep 住啊吓，抵抗病菌嘅，咁啊，记得咧早琴日啊，阿华梅姐就讲咗呢个啊，叫做咧彩虹飲食法，即系咧每种颜色嘅食物咧都要。 要食下，譬如红色啦，就要食下苹果啦；黄色啊，食下菠萝啦；绿色啊，食下椰菜啦。咁啊，仲有其他嗰啲生菜啊，蓝色就蓝莓啦，等等咁啊，食晒咧五颜六色嘅蔬果咧，就比较营养都会吸收得比较平均一啲啦。好啦，跟住继续再讲落去咧，都有一啲咧健康嘅小贴士，就系咧选择食一啲较为优质嘅一啲蛋白质啦， 呢个紧要喎。 系啦，咁大家都可能朝头早都会食只煎蛋啦、蛋治啦，咁其实系唔够嘅，咁 唔够优质啊，真系。 系啦，唔够优质啊，亦都咧唔够多，咁每个星期咧应该至少咧食两至到三份嘅鱼类啦，因为鱼肉咧系上佳嘅蛋白质嘅来源嚟嘅。咁如果你话喂鱼肉麻麻地，咁食豆都可以帮到手嘅，譬如豆浆啊，或者咧其他嘅豆制嘅豆制。嘅產品啦， 豆漿唔好落咁多糖， 係 咪有另外一個問題啦？ 係啦，如果咪有隨時有糖嘅話，嗱頭先講到豆漿咧就係飲嘅啦，嗱最緊要就係呢一樣嘢，就係減少咧酒精飲品嘅攝取啊嚇。原來咧男性咧每日應該咧只係攝取咧兩份酒精飲品嘅啫，女性就一日一份添啊。咩叫做一份咧？就係30毫升嘅烈酒啊，或者150毫升嘅紅酒。係啦，如果飲咗過量嘅話咧，你就攝取多咗啦，多咗就点啊？咁就唔健康噶啦，系啊。咁只要咧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啊，循序渐进咁样咧，改善你嘅饮食习惯咧，相信咧，你嘅健康咧，可以话呢四个字啊，指日可待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小白嘅 hashtag 啊。抗炎有 tips， 身体健康好 easy。 Barbie 今日嘅 hashtag 就是飲食健康良好習慣，包保你身体健康不会喊。 阿 O 今日嘅 hashtag 就是踏出健康第一步。Barbie 小白阿 O 以至胖爷爷都做得到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由慢线落湾仔啦，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咁龙翔道去观塘啦，龙尾星河名居，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太子道东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连德道、秀茂坪道去翻将军澳道咧就比较挤塞。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就喺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啦，排到奇德专新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龙就喺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Thank you. 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九点零六分啊，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 啊，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先啊，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嘅，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啊吓，依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星期三嘅早上咧就系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咯，系咪啊芭比？今日系讲啲乜嘢咧？ 今次咧带大家去睇下个世界，咁啊教育有好多个层面嘅，如果能够将我哋嘅世界上面唔同嘅知识都可以涉猎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拓宽眼界机会。 会不会呃爆脑啊？成日话 咁又未必嘅。 啲小朋友依家真系好叻噶，即系我哋三四岁嘅时候咧，唔识嘅嘢咧，依家啲小朋友咧三四岁咧，好似脑部大开发咁样咧， 博嘴最叻啊！我发觉三四岁嗰啲博嘴最叻。我三四岁嘅时候博嘴冇咁叻噶， 唔好咁嬲，唔好咁嬲，聪明啫。 依家咧 辩论队啊，可能系 去到 咧有潜质加入辩论队， 个个都辩论队啊，而家 辩论队系咪？ 家长同小朋友咧都系相辅相成。我觉得家长首先俾好多嘅书本小朋友接触啦。我最近咧学校咧，即系女女学校咧，老师就话叫佢哋画一个英文字母头嘅图画。咁佢就话画 L 啦，咁我翻嚟同我女讲，哦 L for lemon 啦，咁梗系谂住咁样教噶啦。跟住咧隔篱班唔系隔篱个同学仔交嗰幅画咧，系有好长好长好长嘅一个 L 字头嘅恐龙嘅名。 哇！ 跟住我。哇！ 嗰啲我唔识佢，佢唔识我。 咪就系咯，我都唔识嘅嗰条恐龙，所以就真 系 好犀利咯，我觉得。 实在太夸张啦！咁啊，真系扩阔下视野，睇下今朝帮唔帮到你啊！就系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咧就有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阿彪杨轩，早晨啊！ 早晨啊，阿比。 喂，今次咧见到你哋个封面咧，好吸引人、哦。 嗯， 见到有个人嘅头啦，再加上咧好多彩色嘅线条，就眼睇咧以为系烟花嚟嘅，因为好靓吓，好似有灯光效果咁。但系咧嗱咁样睇咧，加埋个头嘅联想咧，就觉得似系啲神经线、哦。 系啊，你讲得啱啊。咁其实系一个神经线嚟嘅。 嗯。 咁今期系讲啲乜嘢咧？就是讲疼痛的治疗，主题就是疼痛的新解。咁就点解要讲疼痛呢？ 痛唔系食止痛药咯？ 有冇食止痛药咁简单咧？咁其实科学家开始研究人类嘅疼痛咧，咁系试完点解咧？因为其实喺一啲镇痛剂上面咧，其实用紧一啲类鸦片药物嘅。咁呢三十几年医学界都用紧芬坦尼呢一种嘅类鸦片药物啦。咁喺呢三十几年嘅使用嘅过程之中咧，其实系有好多病人咧开始太过依赖呢种嘅药物啦。咁开始有上瘾嘅症状。咁有阵时可能你即系未，可能你未打过，或者你可能生产嘅时候即系生 咗 先打自己唔知。咁可能打完之后咧，你会晕晕顿顿嘅。咁你就精神就好呆滞啊，咁。就做唔到嘢噶啦，咁就即系呆若木雞咁样喺度坐喺度噶啦。咁有啲人開始去揾一啲新式嘅治療啦，咁就近呢十幾年就有中國嘅針灸啦，喺西方好流行啦。 但係針灸應該止痛嘅作用，唔可以去到做手術啊嘛。 冇錯啦，咁就係佢針灸咧，可能係一時嘅治療啦，所以長治唔到嘅。咁亦都有啲比較特別、就是，就係可能有啲揾一啲新式嘅治療法，可能用蜜蜂針吉啊。甚至乎用一啲磁石療法，甚至一啲信仰治療比較新奇啲嘅，咁其實都係想揾一啲方法去舒緩或者係終止咗疼痛嘅感覺。咁科學家其實喺度諗緊一啲新嘅方法去做一啲嘅疼痛嘅治療。咁有啲咩方法咧？咁樣其實呢幾年咧就開始就係話喺 DNA 研究着手。點解咧？咁其實比較得意就係話有啲科學家咧。咁喺啲人嘅身上咧，發現一啲 DNA 咧，原來係可以延緩嘅痛楚，或者甚至乎係感覺唔到痛楚嘅。 哦，所以可能有啲人咧就冇咁怕痛嘅。 係啦，係啦。 其實係基因嘅影響嚟。 所以你因人而異嘅怕痛就係、是、咁比較特別就有個例子咧，就科學家揾咗位女性做實驗，咁發覺原來佢身上有兩個基因組別咧係突變咗嘅，咁就發現佢呢兩個基因組別咧係減緩咗一啲神經傳遞痛楚嘅感覺，令到你腦部咧。 對疼痛的感覺是緩慢了的。咁呢一種腦部生成的化學成分咧，就隔絕咗個痛楚之後咧，咁科學家發現其實原來 DNA 係對疼痛咧係有啲嘅提示或者係啲嘅緩解嘅。咁再極端一個例子就比較得意嘅就話，科學家喺巴基斯坦咧就發現一個街頭賣嘅小朋友，咁佢表現啲乜嘢咧？刀仔插手臂啊！ 我好得人驚啊！ 點解佢要表演啲刀仔插手臂咧？試完就話啊，發覺自己，咦，原來刀仔插完咗之後我都唔覺得痛嘅，跟住然後表演完之後咧，佢就先再揾醫生去治療。咁哇！即係大家見到都好神奇，哇！原來完全唔感覺痛嘅感覺。咁但係好可惜啦，小朋友因為一個意外咧就過身啦。係啊，咁科學家點咧就揾嗰啲親友去表兄弟啦，做一個一啲嘅檢驗啦，發現佢啲親友身上咧有啲另類嘅基因突變咗，又係佢個基因可以產生一種 K 型嘅蛋白質，呢種蛋白質咧令到佢嘅痛楚神經元啊感受唔到痛楚。咁即係好簡單啦，你可能咬親嘅條脷或者俾火灼傷，佢都唔覺得痛嘅。 係 咁、科學家開始喺基因上面着手研究啦。咁當然啦，頭先講過就係話你唔覺得痛，亦都有啲基因會令到你感覺非常之痛。咁最出名就係一啲叫做肢端紅痛症啦，或者叫做紅斑性肢痛症啦。咁呢個又叫做著火人症啦。咁呢啲症狀係對極個痛楚咧極度敏感嘅，即係咁就好似手腳腳或者面部咧有啲灼痛咁樣。咁喺基因上面嘅研究，就大概就係、是由呢啲開始啦咁樣。咁其實目標都係想揾到一啲嘅方法，可以令到人類可以止痛，減少對一啲嘅藥物嘅依賴啦。咁仲有啲乜嘢新奇嘅鎮痛方法咧？大家可能未聽過嘅，咁亦都可能大家好熟悉嘅嚇。點解咁講咧？咁有啲科學實驗就喺度做嘅，就話透過一啲虛擬實境嘅遊戲咧，去減輕個痛楚感覺。搞笑啲講，即係可能大家睇周星馳嘅戲可能會見到嘅，咁甚至乎再遠啲，我哋關雲長刮骨療傷嘅時候，佢捉緊棋都一個分散注意力嘅治療。咁科學家點玩呢？咁有個病人咧，就佢可能唔小心跌咗落地下啦，咁可能身上面有啲嘅骨碎裂，咁要打一個鋼釘入身體，固定啲骨嘅。咁科學家就諗不如做一個就係一個試驗，就係話先我幫你抽翻釘出嚟時候咧。喺第一根钉嘅时候咧，只系落少少份量嘅麻醉药，咁病人就话：哇，好痛啊！即系落翻钉好痛啊！咁第二根钉嘅时候咧，佢俾啲病人玩虚拟实境嘅游戏，分散佢注意力。咁当然咧，头先嗰个药嘅份量，麻醉药份量都一样啦，系减少咗嘅。咁佢问翻：咦，你头先感觉系咪点样啊？咪冇之前咁痛咧？病人话：诶，的确系冇之前咁痛嘅。透过一啲虚拟实境嘅游戏咧，分散咗佢注意力。咁有啲人就话：其实都可以令个医疗费降低，点解咧？仲少麻醉药啊嘛，咁同埋嗰个风险就低咗啦。 虽然听落其实好得人惊啊，我觉得 系啦，我都觉得人惊嘅。咁都有啲实验就系比较一啲嘅叫放松治疗啦，就系话可能系一啲比较一啲浮游生物嘅影片，透过虚拟实境要戴上眼上面去睇啦，咁帮助你人去放松感觉啦，咁从而就系话减低你身体嘅焦虑，咁令到心情放松之后对疼痛感觉咧都有缓解。咁有一啲咁嘅科学家可以做啲咁嘅实验啦。咁亦都有就系话比较得意就系话揾啲耳毒公痛啊。但系咩叫耳毒公痛咧？咁就话开始就揾一啲嘅毒物。咁譬如係蠍子啊，甚至乎一啲海底生物嘅毒素啊，試下將佢裏面分解一啲可以鎮痛嘅成分或者藥出嚟，咁希望可以替代咗而家我哋經常用嘅類鴉片藥物啦。咁另外就都有啲嘅就係針對中風病人嘅醫療方法，咁亦都幾得人驚，我都係咁有個神經外科嘅治療方法咧，就話針對中風病人就話將兩根微電極嘅好細嘅微電極管咧，植入人病人嘅大腦裏面，咁做乜嘢咧？咁樣將一啲電嘅脈衝咧送到去疼痛處理相關嘅腦部。咁点解呢？就将佢发电嘅时候就刺激佢深层嗰个大脑。咁就激发起佢 对疼痛的感觉将它缓解。 嗯， 其实有些病人就说经过这个治疗之后呢，他发觉其实有帮助的。 嗯， 即是他以前可能梳化都起不到身的，做不到任何事的。他现在起码都可以做其他事啦，行出梳化的范围去可能唱卡拉 OK， 或者是做一些煮食啊，或者是一些的跳舞活动啊。 嗯， 当然不能够长时间的。咁呢一啲比较新奇或者係有刺激嘅治疗方法，都见到科学家就係想搵一啲嘅方法去代替头先我讲嘅类鸦片嘅麻醉药物啦。咁点解咁紧要搵方法代替呢？就係话呢几十年嚟呢，都见到好多人会开始滥药，尤其係类鸦片嘅镇痛药物啦。咁其实原来大肚婆会服用呢啲嘅类鸦片嘅时候呢，其实会透过脐带咧，将个毒素咧输入咗俾婴儿嘅，咁会令到 B B 会有佢叫新生儿戒断症候群啦，即系上咗瘾啊！ 即系真系好似染毒瘾咁样， 染毒瘾咁样，可能佢反应就系话病发时候或者毒发时候咧，有啲全身抖震啊，或者抽筋啊，咁亦都好易容喊啊，或者系之后嘅佢大个咗之后，呼吸系统或者肠脏系统都有啲问题嘅，咁医生就帮啲 B B 去戒除呢啲毒瘾。 系啊，但系咁细个真系好困难， 系啊，冇 错。 冇錯，咁同埋有啲研究亦都發覺，就係佢當佢大個咗之後咧，個 B B 可能喺行為啊或者認知上面，甚至發育上面都會出現問題。咁其實科學家同醫生都好希望揾到一啲替代品，可以治緩疼痛，等人類可以減少依賴呢個類鴉片嘅藥物咯。 咁聽咗阿彪頭先分享咗咁多咧，嗱呢一啲咧都係一啲科學嘅實驗啦，同埋一啲醫學嘅研究啦。咁如果喺聽緊收音機嘅屋企觀眾咧，千祈唔好自己亂咁試嚇，嗰啲咩以毒攻毒啊！嗰啲自己揾刀仔插嗰啲咧，千祈唔好乱咁试啦吓。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阿彪，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拜 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暂回来，一早等静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步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才令我明白我怕独个，想与你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才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应世下俗难应命，闯进来，手牵手再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更新。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品，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回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错。从未饮过声，亦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 自卑开心跳升，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丝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刚才都讲到关于基因就会影响一个人感不感觉到痛楚，所以揀嚟呢一首歌曲来自谢安琪的《我们的基因》。 你的基因是怕不怕痛的呢，芭比？ 我觉得我比一般人没那么怕痛咯。 我都是、哦、 是咩？ 我又觉得自己比一般人冇咁怕血㗎喎、哦。我对血呢唔係好驚。有啲朋友呢譬如见到嘩你踢波突然间拆损咗啦，咪啤啤声咁流嘅啲血。因为你啱啱运动、激烈运动。 但你拆损嗰啲应该流几有限㗎嘛。 都好都好夸张。我呢喺成长嘅过程之中有啲男同学呢见到血呢就即刻跟住即刻走， 搞笑， 即刻走都好啊！ 我唔系好怕血， 冇即刻晕，咪已经偷笑。 系有啲朋友一见到血就怕晕，惊会晕咗啊！ 我屋企有一个， 系咩？真系 啊！ 系咯，咁咪系咯，你嗰啲仲夸啦。 但我冇见证过， 系咩？ 我只系传闻间听过话，曾经年少时候咧就揾教剪割双手，然之后下一秒擘大眼，擘大眼已经系见到自己爹哋妈咪望啊！咩事啊咁样咯，即系原来即刻晕咗、 哦， 我先生嚟嗰位， 系咩？咁唔小心啊！ 我觉得好好笑、啊。 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今日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侧边啊又话唱，早晨啊刘昌， 早晨啊，早晨各位， 唉揾你啊真系好啊，朝头早唔使食咁多螺丝啊，早餐都已经饱嘛，够刘昌。 希望我都唔好食咁多螺丝。 系你点会啊？有啲咩好介绍啊？刘昌， 嗱，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警讯啦。 吓。 警讯咧，今晚 又呃人喎喺度。 系啊，哇！你真系好紧贴呢个节目喎、啊。 梗系啦， 系啊，今晚咧就介绍一个最新嘅电话骗案啊。 吓， 即系所有人都要留意一下啦，呢个系最新嘅手法。咁啊，今晚嗰个 case 咧就系咁样嘅。咁、那个骗徒咧就随机咁打电话，呃咗一个事主，咁、就问佢嗰个银行账户啦，同埋密码去呃钱啦。嗱、呢个好常见啦。 系。 咁都應該大家咁醒目都未必會中計啊！ 因為銀行都已經炮多即係嗰啲宣傳帶咧，就同你哋講話，就算銀行職員都唔會問你攞密碼。 冇錯啦，咁我諗好多人都有呢個意識嘅。 冇錯， 但係叫得呢個係最新電話騙案，佢一定會再有多啲計中計嘅。 有咩符fit咧佢？ 咁呢個符fit就係話佢話説呢個騙徒咧，就係呃咗啊，真係成功呃咗呢個事主嗰、那個。銀行號碼之後咧，同埋個密碼之後咧，佢又再打多一個電話。 嗯 咁就去呃埋佢嘅屋企人嘅錢， 哇， 成功得手嘅喎。 係，哇，佢真係諗住好似火燒連環船咁。 係啦，咁就即係全家人都俾佢呃曬啦。 係， 咁想知佢究竟用啲咩手法呢？今晚記住八點鐘睇警訊。 哇，呢、這個緊要啊，即係要保住自己啲錢財。 係啦， 先過到年啊嘛，係咪先？ 冇錯，封利是都要錢㗎。 唔係咯，封利是都要錢，俾人呃曬喎，咁即係派利是都冇錢派，真係幾唔好意頭啊，係咪先？ 係啦，咁跟住咧，另外又會介紹一個最新嘅搶劫嘅工具啊、 嗯， 搶劫工具， 搶劫工具 係啦，即係。即係通常嗰啲打劫啊、街戰啊嗰啲都係用刀仔啊嗰啲嘅啫嘛。啊，而家啲人竟然會用到電槍嘅喎。 電槍啊， 冇 錯，即係啲人打 war game 嗰啲電槍啊。 誒、真係嘅啫，嗰啲電槍啊。咁、 啊、 究竟嗰啲電槍佢哋會點樣用咧？喺乜嘢場合嗰度先至會用電槍咧？咁今晚記住要留意八點鐘警訊。 係啦，佢哋嗰啲電槍又有冇即係佢哋非法改裝過啊？你知呢啲又要排噶嘛？電槍嘅嘢係咪？係 啦，係啦。咁今晚記住睇啦， 留意住啦嚇。好。 咁緊接住警訊咧，就有八點半嘅日常八點半。 嗯。 咁今晚好特別啦，咁就會請到一班單車導賞員，大家分享翻啦。咁呢班單車導賞員嘅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係全部都係一班戒毒嘅康復者嚟嘅。咁有個機構咧就即係組成咗呢一個單車導賞團啦，咁就揾咗一班戒毒嘅康復者，就去即係踩住單車去帶市民去遊覽，就認識嗰啲歷史文化，同時間咧又幫到呢一班戒毒嘅康復者咧，可以加強佢哋對於個社區嘅聯繫啊，令到佢哋同啲市民有 friend 啲啦。另外，亦都要俾佢哋有一啲戒毒嘅繼續戒毒嘅決心。 哦，喂，呢班咧叫做戒毒嘅導賞員咧，佢哋好犀利嘅。我有啲時候咧見過佢哋咧，佢哋基本上係背曬佢哋沿途經過所有嘅嗰啲旅遊景點嘅歷史啊，嗰啲價值啊喺邊度？你真係問佢哋背書背翻俾你聽嘅喎， 好犀利喎！ 好犀利喎！呢個真係值得留意喎。 係啦，咁如果大家都即係聽到阿小白講到咁吸引，又想去，哇，都想跟佢哋去行下喎。咁今晚要睇日常八點半啦。 係啦，睇下佢哋介紹啲咩好嘢嚇。 係啦，咁好快啦，再講下有另一個環節嘅日常八點半，咁會介紹一種叫做性別不安嘅症狀啊。 嗯， 咁性别不安嘅症状系点咧？就系嗰啲患者咧，就会对自己本身嘅性别咧，觉得唔啱自己啊。 嗯， 即系我明明系男嘅，我会觉得自己，唉，其实我都唔知系咪自己系男嘅。 系咯，我用系女仔就好啦，咁样。 系啦，咁好特别。咁今晚咧呢、這个就特别系针对咧小朋友又患咗呢个症状、 嗯， 究竟啲父母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系、嗯、啦，即系啲人成日好纠结啊！我应该系谂办法迎合佢啊，定还是系吞翻正佢咧？咁样 系啦。咁啲父母即系其实都大家都唔，如果真系万一遇到呢个情况，都唔知点样处理自己仔女噶嘛。咁、今晚会有一啲专业人士咧，专家啦，同大家讲解一下，亦、都会请到一位跨性别人士上嚟咧，分享一下佢自己嘅经历嘅。 嗯，系啦。咁呢个留意。又聽多啲唔同界別嘅朋友嘅心聲咧，都係好緊要，了解多啲嘛，係咪先？ 冇錯啦，咁再介紹埋啦，再之後嘅九點半，咁有31看世界， 嗯， 咁今晚帶大家去到土耳其嗰度看世界啊， 係 Turkey 食火雞啊， 佢就再慘啲，佢唔係食火雞啊，講翻2016年佢哋有一個流產政變， 哦， 係啦，咁 有啲印象呢、這個真係， 係啊，咁講翻佢哋究竟發生咗咩事咧？當時對而家又有啲乜嘢影響咧？ 嗯，明白。 咁咯，咁今晚大家记住要留意31看世界九点半。 係啦，咁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啊，都有啲精彩节目嘅。咁、都係嗰句啦，啊，又可以呢一路开住电视一路做乜嘢啊，刘昌。 一路睇我哋嘅节目啦，睇完节目又可以听返二台啦。 梗係啦，係咪咁夜晚又有好多音乐节目陪住大家。好，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刘昌，咁先听听九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嘅消息啦。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据了解，政府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决定取消农历年初二的烟花汇演。当局过去亦曾经取消年初二烟花汇演。2018年大埔公路发生严重车祸，导致19人死亡，60几人受伤。政府当时亦因应社会情况取消放烟花。政府寻日公布多项民生政策措施，当中好多都涉及长者。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人口老化之下的财政承担会增加，未来是否可以维持的时候表示，未来开支增幅会升，尤其是往后的十年，但之后的财政压力会减少，因为强积金会发挥效应，预计长远领取长者生活津贴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对于当局以往以65岁作为长者的划线，罗志光表示，政府计划将2元乘车优惠扩至60岁，基本上是坊间的诉求，另一考虑是综援改革，主要是针对健全的60至64岁人士，政策方向是鼓励就业。行政会议成员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表示，政府公布10项民生政策措施，反映政府施政心态有改变，反思如何更贴近民心。间接因为反修例运动而引起改变，让市民感受到政府施政。林正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长者生活津贴或一津贴金额，并且大幅提升资产上限到50万元，将很多长者都纳入计划之内，贴近全民退保，财政可持续性比全民退保好，不需要特别为退保增加税项，但需要保持本港经济发展，政府有收入。美国财长努钦表示，达成第二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之前，美国将会维持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他向记者表示，对中国的关税将继续实施，直至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但如果很快进入第二阶段谈判，总统特朗普可能考虑将取消关税作为第二阶段的一部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联合声明，承认未有和中国就未来降低关税达成一致意见。两人在声明内提到，将会在今日公布中美协议所有方面的细节，唯一不会公开的是包括中国采购美国产品和服务细节的机密附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和暖，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84点，是升唔够一点，总成交金额72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8点，跌十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新上市嘅九毛九系报9.53，感恩升值11.3是升一毫，腾讯控股400元跌四毫，阿里巴巴220.6跌三元，周黑鸭4.96跌3.9，友邦保险87.15跌一毫半，中国平安96.9升四毫，中国海洋石油13.62升八仙，长和74.9系跌两毫，中国移动66.45升三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09.96，瑞士法郎0.968，澳元0.6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895，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969点，跌55点。港金现价报14,37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47.26美元，卖出1,54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噶。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回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回观塘道车多。另外在伟业街去回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回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宠物公园。荃湾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丁九桥去回九龙方向就比较车多的，现在影响到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慢线上回去丁九桥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深井。最后就是大埔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喂，呢只果汁新出嘅芒果味，俾阿仔试下咯。 唔得噶，你睇清楚，有酒精成分噶。 阿仔都16岁啦，饮少少唔怕嘅。 酒精咧系青少年大脑发展过程里边嘅神经毒素嚟噶，会影响神经发育同埋行为控制。 听讲饮少少酒系可以放松心情嘅噃。 唔得噶，你唔可以用饮酒咧去减压噶嘛。长期使用酒精咧系会令青少年嘅记性变差，影响呢个学习表现噶。 吓，咁都得。咁我哋做家长嘅唔应该鼓励佢哋饮酒喎， 梗系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嘅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翻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话俾医生知最近去过边啲地方，仲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好啦，嚟到朝早9:39嘅时间，出面室外温度19度嘅一个早上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啦， 有林慧啦， 系有阿欧啊，早晨早晨咁多位，今日享乐时代到小白咯噃， 系啊，咁啊享乐时代，咁啊带下大家咧就去一个地方啊，咁啊之前咧都成个月之前啊，咪去咗青森嘅，青森咧有一个叫做嗰啲咩鱼市场咧，我觉得都几值得推介俾大家， 系每个地方都香港人去到。日本每一个地方都会去当地的鱼市场，好像很熟咁样，有黑门，有竹地咁啊！依家新嗰个竹地叫咩名话？叫 丰洲， 系丰洲咁样，即系你仿佛每个地方都要找到当地的鱼市场出嚟食下先。 不过咧，嗱，如果你话去丰州咧，我觉得是值得去的，因为点解咧？嗱，丰州佢哋嗰边除咗咧。 魚市場賣魚之外啦，睇佢哋拍賣呢啲即係大家都知道嘅嘢之外咧，其實魚市場最值得去嘅另外一個重點係咩咧？就係佢入邊咧有好多特別嘅嗰啲叫做賣點，例如同魚生或者同和食有關嘅系列嘅嘢，包括咧就係用。食魚生嘅豉油啦，又或者係食魚生用嘅特別嘅 wasabi 啦，即係一條嗰啲植物嗰啲 wasabi， 等你自己磨啊。跟住仲有就係筷子啦，可能佢哋嗰啲筷子用特別嘅木頭去到做嘅。咁佢魚市場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有好多呢系列嘅嘢，令到你覺得咧啊，原來我入邊呢個魚市場除咗我知道嘅賣魚之外，原來我連埋其他嘢都可以買，我連埋昆布都可以喺入邊買嘅，連埋 wasabi 都喺入邊買嘅。咁即係好多相關关嘅嘢，令到你觉得咧，原来你系将一个和食咧，系 成个文化咯，即系唔系净系立食食一啲sashimi，跟住就或者有嚿寿司咁样，俾你影几张相呃 like， 好似小白咁样讲，喂，人哋成个日本个饮食文化都喺个鱼市场嗰度可以呈现得到出嚟咁样。 你知唔知咧？其实有好多鱼市场咧，我觉得系用把鬼两个字嚟嘅。 哦，系咩？有啲有啲太流， 有啲真系有啲真系有啲太流，好渣，渣到点咧？例如我试过有一次同屋企人咧就去关西嗰啲叫做鱼市场， 唔好讲边个地方啦，系啊， 系啦。 求其啦，求其啦，系一个地方。 咁我去到嗰度食嘅时候咧，咁啊又叫嗰啲饭鸭背啊，又叫炸物房啊，谂住咧嚟个网烧嘛，即系嗰啲佢哋啲炉端烧。 有埋呢啲设施噶， 有噶，有埋噶。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咧，发觉佢哋嗰啲海鲜咧，我觉得真系一般，好鬼细只。 嗯， 系啦，即系我只不过系我其实幻想入边咧，起码用我手掌擘大。嗰一隻嗰隻震撼， 係咪因為地域差異啊？即係你知唔係個個地方都盛產啲大魚啊，或者大隻嘅海產噶嘛？ 應該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可能因為有啲旅客去多咗咧，咁佢哋就會將就會將嗰啲魚市場咧嗰啲嘅魚嘅批發咧，就可能會運去第二個嘅市場。咁又用兩個市場去到分擔咗佢哋嗰啲魚喎。咁一個就我嚟招呼遊客，一個就真係我嚟佢嚟做批發嘅咁樣。咁但係今次呢個咧我自己去清心呢一個叫做八食中心八食市場又可以咁叫啦，咁佢八係數字嗰個八啦，食嘅食物個食啦，咁喺呢個清心嘅八戶車站。八户是户口的户，八户车站咧，咁其实嗰度就有一个类似嗰啲巴士，唔系 shuttle bus 嚟嘅，巴士嚟嘅，要俾钱嘅，咁就可以去到呢个八食中心。咁佢大概坐车都系七分钟左右，其实好近 都快嗰个， 系啦，都系好近咁啊去到。好啦，咁点解要介绍呢一个叫做八食中心咧？咁佢入边咧，我自己亲自去过佢食嘅时候，佢嗰啲叫做帆立贝啊，嗰啲大只系真系好大只。讲紧咧系好似我只手掌打开，即系系啦个壳啊个壳，然后佢入边嚿肉咧系差无几啊！咁你变咗食嘅时候，你发觉真系有一种咧觉得哇，唔系咁鬼大只嘅， 咁咪要揾刀切咯。 系啦，揾刀切，同埋咧有啲细只嗰啲，你一啖即系个口入边噶嘛。咁佢哋嗰啲咧，我系要食三啖嘅。 哇， 系啦，咁我就觉得真系有一种满足嘅感觉。咁同埋咧，因为清心佢呢个地方咧，如果你话系渔获嘅话，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除咗咧系有太平洋之外啦，佢又有日本海啦，仲有一个唔知咩湾咁样嘅。咁即系佢系几个唔同海域嘅海产咧，其实都系要运去呢一个嘅中心嗰度咧，就做批发转售。咁所以佢哋嗰个鱼嘅种类咧，其实都几多。有啲嘅鱼种咧，鱼嘅品种咧，甚至乎连埋譬如东京嘅丰洲啦，佢哋都冇嘅，因为佢哋喺嗰度咧就捞啦。然后喺嗰度咧就卖出去或者做寿司米啦。 呢个几估唔到喎，成日都听小白讲啦，话清心县咧就苹果大家知道出名啦。咁小白今次带咗话大蒜都系相当出名，估唔到咧清心县咧你以为系农产居多咧，点不知啲海岸线咧都几多渔获，有啲得意啲嘅嘢。头先讲个帆立贝，你话食三下先食得完咧，几唔似日本喎，因为日本即系精致啲噶嘛，即系通常一口帆立贝咁样，大家都有听过啦，咁你嗰个系三口帆立贝， 都有好多大只嘅，特别咧系因为佢本身喺日本嘅北部啊东北啊嘛清心，咁所以佢哋嗰度嘅水域咧就可以有嗰啲叫冻啲咧，咁啊啲营养啊丰富啲，咁所以佢哋嗰度啲蟹啊特别甜啦，嗰度啲帆立贝咧亦都系特别鲜味嘅。好啦，咁你入到入去嘅时候咧，其实佢成个位置咧，成个市场都好干净嘅，系啦，咁啊干净到就系地下。 真係冇乜水，就算佢魚檔個位咧，其實地下都冇乜水。 係咪因為長期有人清潔住咧？ 長期有人清潔，同埋嗰度啲人咧，個個都守規矩，係啦。咁如果你要拎住啲有水嘅嘢咧，佢哋又會揾另外啲嘢兜住啊、所以其實個感覺係好乾淨。咁你話魚腥味啊，點都有少少，嗰度始終都係一個魚市場嘛。好啦，咁你除咗咧係可以喺平時嗰啲魚市場一樣，你可以喺度篤篤篤篤篤咁啊，篤完一紮嘅海鮮之後咧，咁你去俾錢，又可以去拎住嗰啲一紮嘅新鮮嘅海鮮，就可以去後面佢有啲叫做爐端燒嘅爐咧，咁你就可能俾個 deposit， 跟住你就可以喺嗰度咧就攞住你嗰啲嘅啱啱買翻嚟嗰啲嘅魚鍋咧，咁就喺嗰度全部燒嘅。 哇，幾得意，好有風味喎，諗得出呢個感覺。 係啊，佢有一種嘅魚咧，都係北海道出名嘅。咁佢叫啊死啦，叫咩魚？一陣揾翻俾大家。突然之間講到最邊唔記得咗， 因為得你先知，我係幫唔到你補充。 啊，花魚啊，花魚。咁佢個花字咧唔係中文字嚟嘅，佢係做一個魚。魚字啦，左邊魚，跟住右邊係個花，一朵花個花。咁、呢個花魚咧，其實都係北海道同埋叫做附近嘅地方，譬如青森咧呢啲地方咧，係食到幾獨有嘅品種。就算我哋喺香港買到嘅花魚咧，都係由嗰度嘅原產地咧運過嚟嘅。咁你可以買一啲新鮮嘅花魚，佢哋會幫你切啦，然後就喺上面咧就燒嘅。咁食落去咧，其實都係好鮮甜嘅一種魚。好啦，咁你除咗係有好多呢啲類型嘅蝦、魚蝦蟹、貝殼喺嗰度買即刻食之外咧，佢仲有好多咧就係好似嗰啲叫做醃製食物啊，佢啲醃製食物都好出名嘅，即係例如 咩咧？ 嗱，例如我哋去香港嘅壽司鋪咧，我哋成日都會食到一種叫做咩？海膽魷魚，有冇食過海膽魷魚？ 我真係冇食過。 海膽魷魚 均能。 有啊有，即係總之喺啲魷魚上面加少少海膽。係 啦係啦，咁佢係 咁樣。 係啦。好似係將啲海膽撈埋啲魷魚咁一齊咧，就做個軍艦咁樣。咁你去到呢啲地方咧，佢就有好多呢啲叫海膽魷魚嘅一樽啊，一罐啊，去到俾你買嘅。咁你就可以將好多唔同，譬如咩 wasabi 墨魚啊，海膽魷魚呢類型嘅，我哋 自己喺屋企整一個軍艦咁樣。 係啦，或者其實佢哋可以愛嚟送飯嘅。咁、因為呢個凍食啊嘛，然後你去嗰啲鋪頭咧，就再買啲紫蘇葉。咁你其實翻到嚟屋企咧，又可以將呢一個叫做喺當地食到嘅風味搬翻嚟香港。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都幾值得去嘅。同埋嗰啲乾貨咧。都係好靚，例如係乾瑤柱啊，你可以嗰度買啦。佢仲有啲咧好乾嘅叫做魷魚咧，佢一隻隻咁樣，好似我哋手指咁長，咁佢已經係整醃製咗同埋乾咗嘅。佢係就咁咧俾你，好似一路行一路零食咁樣咧，就拎住一個已經係乾咗嘅魷魚，一路啜啜啜啜啜食食食食，咁嗰啲魷魚味咧就好香好重咁咧，一路行就一路食。其實呢個我都覺得係幾過癮嘅。 咁啊，喂，發現咧，即係除咗聽小白咁樣講咧，有好多嘢食之外咧，仲想。想买好多手信翻嚟香港，头先讲话喂，有好多嗰啲咩叫做鱿鱼，叫做海胆咁样咧，你攞翻屋企可以送饭咧，都几正嘅。做手信 可以试下日本佢哋嗰啲即系日本海嘅生蚝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大只嘅。咁、如果中意食生蚝嘅朋友，即系又可以试下啦，系咪？咁如果你话干货咧，就真系 Ogan 啱埋。手信咧都几推介一种咧，就系佢哋啲鱼仔啊， 鱼仔炸嗰啲啊， 唔系一啱嘅，应该腌腌住嘅，入边有少少酱料喺度嘅， 冇噶冇酱料，佢系一大包咁样啦， okay? 一大包跟住咧佢啲鱼。魚仔大概可能是兩 cm 咁長嘅，兩 cm 唔係好長，兩 cm 嗰啲魚仔，咁全部乾嘅，咁呢啲係專係俾細路仔或者大人都得嘅。啊，如果大人就可以用沙茄去到助酒啦，咁因為沙茄可以中和魚嗰個魚腥味啊嘛，最出名就係中和魚嘅魚腥味啊嘛，沙茄。好啦，咁如果細路仔嘅時候，如果佢拎住一隻隻咁喺度咬啊食啊， 當零食咁食啊， 當零食咁食，咁又可以補充翻佢哋嗰啲蛋白質啊、鈣質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啲一大包嘅魚仔咧，食落去嘅時候，你又可以同佢講試食，睇下嗰個鹹度、嗰個醃製嘅程度，你接唔接受到？咁你就可以買翻啲翻嚟香港咧，就做手信啦。 係，即係當地人都好中意呢啲醃醃鹹魚啊嗰啲嘅，因為我都記得自己。喺沖繩嘅時候買咗一樽嗰啲鹹魚仔，不過應該放到過咗期，係時候翻屋企抌咗佢，擺得太耐啊， 咁咪嘥咗， 係啊，嘥咗就是、浪費咗啊！ 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からちょいと重いのはブーム That's alright それでも時代を極める操作僕らはスーパーボーイ We are cool 嫌なことあってもどっかでカッコつけようやるだけやるけどいいでしょこの夢だけもだっていいでしょ No one can take away you You are my soul so shaken You take me on the ride Oh youLet's get on, let's get on, yeah So 始めてみ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这位作品来自 Johnny 事务所这一队的作品阿拉斯的作品叫做阿拉斯 Reborn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们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么除了香港电台打来的电话其他那个全部都不会听的 那就对了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来的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今朝早接通咗电话旁边咧，有 Fiona， 早晨啊 ，Fiona，Fiona， 早晨啊， 早晨啊，阿 Barbie，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 ，Fiona， 有啲咩开心事 share 下俾我哋知啊？ 唔系啊，我因为我妈妈咧早排就身体就有啲事， 系， 咁入过医院。咁依家咧就好啲啦，就不如要学点样行咁样咯。 嗯， 因为佢年纪都唔细啦，成91岁。 哇，好厉害！91岁咧，其实即系步履方面咧系需要特别注意。 系啊， 系啊，因为可能咧就都行咗91年啦，系咪先？只脚咧就应该咧好好地保养下。嗱，咁啊，我作为后辈嘅都应该多啲扶住佢，系咪？以前我哋都扶住你成长，而家应该扶翻佢啊嘛，啱唔啱啊？ 是啊是啊。 咁啊而家就即係仲係要繼續做物理治療啊定係點啊 即係休息多啲囉。 嗯。 啊日食下朝頭早食一日食三餐。朝頭早就營養粉啦。 嗯。 晏晝食康食啊鮮奶啊。 嗯。 夜晚就菜啊、 嗯、 魚啊或者雞肉啊咁樣囉即係三餐。 嗯 啊，咁佢就起身吓坐下行下。 佢自己会唔会其实成日有个心人咧，好想自己周围走啊，定还是会叫你哋帮手带我出去玩啊？